有跡象顯示2019年12月武漢疫情範圍比先前所想的更加廣泛，而且已經發展出13種病毒株，其中有些和華南海鮮市場有關，有些就和市場無關。專家組另一名成員英國流行病學家沃森接受英國傳媒訪問的時候，被問到能不能夠確定新冠病毒源於中國，他說不能夠確定。另外，新華社報導，多名世衛專家和相關研究人員駁斥美國《紐約時報》，認為紐時故意歪曲、斷章取義，所謂中方拒絕分享可能讓世界更加了解新冠疫情起源的原始數據的報導，和他們在中國的經歷不符。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0,084點，升5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3，瑞士法郎0.891，加元1.267，人民幣6.403，英磅對美元1.39，歐元對美元1.214，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6.9美元。卖出1,818.3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5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影响到狮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就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近罗福道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隧道出口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罗福道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至于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大致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康湖居，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就近翠塘路。而在西贡的普通道近福民路一带仍然都是挤塞的，现在普通道出九龙的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环工村。另外，在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影路一段龙尾在大学道回旋处，大埔的丁角路近龙尾滩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丁角村和大美督路。现在鹿颈路近住南涌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亦都是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和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有年到，有年到，啦啦啦啦啦。 Hello， 我是蘇智，我在這裡祝願香港疫情可以快點緩和啦，晚市可以快點開花啦，還有希望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 香港電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運。個人意見節目自由風，自由風現在播出，歡迎聽眾打電話來發表意見。 言不盡，風不息， 以一國為本，一國為根，兩制才有機會發揮得好的。 比較多講是一國，不是講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樣的初心？ 沒有任何人比我們更加懂得珍惜一國兩制。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市民應該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於你不可以罵那條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對沒辦法了，他始終是不喜歡，我們都沒辦法遷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話，我都是鼓勵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誰要給我枷鎖，我從來不在意。 不斷地猜度那條政治底線究竟是在哪裡，自由和空間是會再度收縮。 羅斯福總統說過的說話是，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戰勝我們的恐懼，繼續勇敢地保守住遼闊的創作空間。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呢是年初四的下午啦。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呢现正生效，而今日呢是戴住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今日大家都会觉得咦个天好蓝喎，出去郊游都几好时间。而天气呢亦都系几热下㗎。天文台呢即系尖沙咀总部嘅天文台呢系今日呢系录到最高嘅温度呢系有26.2度㗎。其他好多地方呢都有27、28度嘅都暖得嚟呢都有啲热嘅温度啦。咁天文台录到26.2度呢就系、是、咁耐以嚟有史以嚟咧年初四最熱嘅一日嚟嘅，咁但係跟住幾日咧就會應該就冇今日咁熱㗎啦，咁但係咧仍然都係天氣比較温暖啦，最低氣温都係徘徊喺17到18度左右，跟住幾日咧都係繼續天晴㗎，除咗星期三會多翻啲雲之外咧，好啦，咁大家可能會諗下係咪今年凍完未啦，係咪冬天已經過去咧？不过可能大家更加关心的是疫情又是不是已经随着冬天又会过去呢？最新今日的疫情的记者会大家都听到了，就是确诊的个案呢就是跌到呢个位数啊九宗啊。咁呢个数字呢就是几乎近三个月以来啦是第一次回落返到去九宗。而呢九宗的确诊个案里面呢有四宗是本地，当中有三宗是源头不明的。咁係咪好消息呢？之前政府官员都提过㗎，就唔能够排除呢，就係好多人呢可能过年啦，有少少病症呢都唔去检测住，咁就过埋年先讲啦。咁所以呢可能呢两三日呢去检测嘅人係少咗，确诊嘅个案係少咗㗎。咁所以大家又要继续维持谨慎啦。不过呢个数字重要嘅。点解呢？就係、是、因为之前呢政府预先张扬咗㗎啦。就係、是、初七起呀。即係今个礼拜四。如果有前提嘅就係、是、如果疫情冇重大变化呢，咁有多项嘅防疫措施就或者会放宽嘅。咁其中就包括重开一啲公众娱乐场所啦。包括主题公园、博物馆、戏院、一啲桌球馆、保龄球场都会开返，游戏机中心都会有限度会开返，咁美容院、健身中心等等。另外呢就係食肆亦都可以 延长营业至夜晚十点，增加到四人一台。二人限聚令咧，亦都可望吓，就系日行政会议批准之后咧，放宽翻到四个人。咁但系有个前提就系个数字咧，就系继续维持住呢个趋势啦，唔好有重大变化又飙翻上去啦。咁所以咧，未来两三日咧都要睇住个数字啦，因为会唔会真系有好多人咧系假期嘅时候就避免要去隔离，所以唔去检疫啦，咁或者唔去检测咧，咁呢个大家要注意个数字啦。咁另外啦，个问题就系同时仲有条件嘅，就系咧，政府要求咧所有刚才所讲嘅一啲重开嘅处所嘅员工咧，系要每14日要检测一次嘅。咁所以咧喺好多嘅公司或者食肆咧喺重开之前咧，或者系夜晚重开之前咧，都要求啲员工你快啲去检测啦。咁所以见到咧就系近日嘅全港各区嘅社区中心啊，好多检测中心啦，预约都爆满咗几日噶啦，同埋即系绝大部分嘅中心已经系呢几日都爆满咗啦。跟住嗰几日咧都剩翻唔系好多位嘅啫。咁啊，政府就叫大家就唔使急嘅，因为咧就算系下周四重开好多场所咧，就唔系话即时咧要大家都攞晒所有嘅阴性证明先至开得工，而系即系仲有七日之后先至要求全体一啲员工咧，都系要有一啲阴性嘅证明嘅。咁嗱，以后仲要每两星期检测一次嘅。好啦，咁啊，呢啲措施，相信咧，希望即系可以令到市面慢慢恢复翻即系正常啦。咁而同时咧，另一样嘢就系疫苗啦。大家知道啦，就系香港就快轮到香港打啦，就相信咧第一批 BioNTech 嘅疫苗咧就会喺二月底嚟到香港，咁相信经过一轮准备之后咧，三月初应该就会开始咧有人会打到疫苗噶啦，咁有一啲人系优先嘅，包括就系长者啦。即係喺住喺一啲老人院裏面嘅長者啦，另外醫護啦等等咧，都係會優先打呢啲疫苗嘅。咁跟住啦，就係全世界都討論緊，開始討論呢個問題，就係所謂嘅疫苗護照啦，就係話當有疫苗面世，越嚟越多人打之後。咁以後嘅出入境係咪即係個出入境政策係咪可以鬆啲咧？咁而嗱喺香港咧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早前就讲过啦，如果疫情能够稳健向下，咁特区政府咧就会有机会会争取广东省同埋澳门通关嘅。咁又话咧唔排除日后去内地咧系要先打呢个新冠病毒嘅疫苗嘅。好啦，咁呢样嘢有好多人就欢迎啦，因为打咗疫苗可以通處去，咁變咗而家嘅一啲嘅封關嘅措施就可以，或者係嗰個嚴格嘅檢疫措施可望放寬啦。咁但係亦都好多人咧就會擔心一樣嘢啦，就係如果我因為種種原因唔想打嘅話，咁就好大件事咯。咁係咪代表唔可以去內地或者去澳門，甚至唔可以旅行咧？咁嗱，呢個唔單止係香港同內地之間嘅事啦。咁其實以後咧，可能好多地方去不同嘅地方，大家去旅行、公幹都好啦，可能都需要你打疫苗嘅。咁究竟點算好咧？咁大家又點睇咧？嗱，所謂嘅攞住本疫苗護照或者係免疫護照，或者打咗疫苗先至能夠喺個地球度周圍行呢件事咧，咁全世界都傾緊啦。咁但係仲有好多標準咧係未確定嘅，咁例如咧就係話其實要即係嗰個疫苗護照有幾耐用咧？因為有好多嘅疫苗咧就唔係話打一支或者打兩支咧就可以一世噶嘛，甚至連個年期都唔知嘅，有效年期係幾多？因為係太新嘅事物。咁另外嘅就係有啲專家就話打疫苗咧又唔係100%有用嘅喎，係咪要測埋抗體先至保險咧？咁又或者係打咗疫苗之後咧？仲使唔使要陰性嘅檢測咧？仲使唔使檢疫咧？嗱，等等嘅問題咧，似乎即係唔單止係香港呢邊都係啱啱開始傾或者未傾啦，全世界都係開始傾緊嘅。咁當中咧，其中就係比較關心嘅好多都係一啲成日來往內地嘅朋友啦，包括貨櫃車司機啦，包括一啲家庭喺中港兩邊嘅朋友咧，都會好關心嘅幾時係真係可以打到疫苗之後可以過關係方便啲咧？大家點睇咧？大家願唔願意打呢啲嚟緊嘅疫苗咧？如果打咗之後能夠方便大家周圍去嘅話，大家又願唔願意打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啊！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2月15日朝早11點，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話。 正研究不同的低殺傷力武器，未有回应是不是会添置电枪。 咁目的呢都是话呢在用一个真枪以外呢就是降低个武力多好多选择。咁所以近期呢我哋呢都是已经推出了两个。一个催泪水枪啦同埋一个呢胡椒球弹的手枪。咁至于其他呢我想我哋研究緊唔同嘅装备。 职工盟批评保就业计划成效有限，促请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向市民派发至少10,000元。总干事蒙少达： 保就业计划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花费了接近1000亿元的公帑，极其量的成效只是将失业问题推迟半年。政府在嚟紧所发表的财政预算案是有必要拨乱反正，实行三项的纾困措施，包括了全民回水至少10,000元，补偿翻全数被对冲的强积金权益，同埋咧设立呢个临时嘅失业援助。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话：收集到超过10,000名市民嘅签名，希望国产嘅新冠病毒疫苗能够尽快供港。 呢个基础上咧，我希望特区政府咧都系先同中央政府去协商。其实最理想嘅做法咧，就系让到国产疫苗咧系可以喺香港俾市民有得拣，特别系第一批打疫苗嘅时候咧。已经是有国产疫苗作为其中一个选项。 4:30，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咧，就係嗱，就快咧，香港有疫苗接種噶啦。政府就提到啊，日後咧就可能咧，要通關嘅時候咧，可能接種疫苗係一個必要條件。咁嗱，我諗其中最關心呢件事嘅就係每日都要來往內地同香港嘅貨櫃運輸業啦。電話裏邊咧就係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迪守，陳迪守你好啊。 喂，你好。 政府咁讲啦，政府就话即系可能咧要接种咗疫苗咧，就先至可能通关会方便啲嘅。你哋业界点睇啊？ 如果呢一个咧，其实我哋喺内地嗰边收嘅消息咧，到今天为止咧，即系冇话一个话要强制需要接种，先至可以话做到我哋嗰个跨境运输工作。但系咧就你话有呢个趋势咧，或者会可能会咁样执行咧，其实都唔出奇。因为呢其实老实讲咁耐以嚟呢内地所实施嗰啲嘅措施呢其实係睇住香港嗰个疫情变化。咁即係我哋大家唔好忘记啦，即係第四波其实个开始嘅其实都係零星几单去引发出嚟，跟住就变咗第四波嗰个疫情。所以其实呢香港政府呢其实喺控制疫情嗰方面呢其实真係责无旁贷，佢必须要做多一点。即係令到呢即係嗰个疫情可以控制到啦。內地嘅措施自然會放寬噶 啦。咁你會覺得就算係中咗疫苗咧，而家譬如話運輸業嘅人員又唔係優先接種嘅喎，即係話3月初開始接種，咁如果真係話要接種咗疫苗先至可以你哋去內地工作嘅時候方便啲嘅話，仲有一段時間嘅。 其實係噶，我哋其實爭取咗好耐，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優先接種，因為始終我哋跨境貨車咧，即係每一日咧都兩地咁樣走咧。其实即系如果再任何角度嚟讲咧，其实应该系俾我哋去做一个优先接种。咁即系唔好话司机本身啦，包括佢屋企人啊，包括佢平时行常嘅工作啊，同埋我哋所受即系过去呢一年嚟咧嗰个措施啊，令到我哋咧即系其实都几受苦嘅。喺旧年咧7月28，唔知记唔记得咧，就系、是内地实施咗一个叫做即日往返呢一个规定。咁其实变相令到咧有一啲住喺内地嘅跨境货车司机咧，佢为咗份工咧，到今天都仲未可以翻到屋企嘅。即系因为佢有个工作，佢要即系有一个即日往返嗰个规定。所以变咗佢哋个大时大节，其实旧年7月28到今天，其实经过咗好多个大节日噶，佢哋都翻唔到屋企。所以其实希望咧，即系第一系希望香港政府控制翻嗰个疫情啊。第二咧，其实我哋而家好似一个曙光咁望住，希望尽快有一个叫优先接种呢一个安排，即系俾到我哋跨境货车司机。咁我哋就可以希望咧，即系有呢啲措施之后咧，即系接种咗之后啦， 咁啊，可以恢復翻嗰個社區，即係正常嗰個社區嗰個生活咯。 係、嗯、啊，剛才你講到好多貨櫃車司機都即係喺你大半年裏邊都受苦啦、嗯。其實而即係個情況都一路越嚟越長喎，冇乜改善過㗎，係嘛？仲有啲乜嘢情況即係你哋會覺得好難受？除咗頭先講嘅之外， 如果你講跨境措施之中咧、嗯，其實我哋入去嘅簡單講就三點一線啦，即係內地嗰個運輸點、口岸點、住宿點啊，包括個 GPS 定位啊，要全程監察住。跟住我哋仲有一個咧，就係每一日咧第一轉咧入去都要做一個採樣嘅、嗯，每一日都要做噶。即係我見過有啲工友咧，即係撩到個鼻哥窿流血咧、 嗯。 即係其實大家都唔想嘅，即係老實講呢一樣嘢。但係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措施推出嚟呢？其實香港疫情，即係香港疫情，香港搞得掂，其實內地就唔會有呢啲咁嘅措施，即係唔使搞到其實而家咁樣每一日咧開工咧，嗰啲司機其實都幾陰功嘅，即係日日咁樣俾佢因為咧佢唔係做嗰個深喉嘅，係篤鼻哥嘅，即係我哋上去採檢嘅時候，所以就即係都幾辛苦嘅。 嗯，咁嗱，佢哋即係要即係定点路线啦，唔准偏离路线啦，俾 GPS 即係睇住啦，咁然之后就即刻翻嚟香港啦。咁你哋期望嗱，真係话打咗疫苗啦，嗱呢个都唔知几时啊。打完疫苗之后，你会期望系咪其他措施一下子会松好多咧？ 我相信佢都要有待观察嘅，即係起码接种咗啦。即係嗱，如果香港一个清零口号其实未达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唯一主攻就希望可以接种。接種咗之後，就希望咧佢可以逐步慢慢放寬翻嗰個措施，即係包括嗰啲每日採樣，其實佢哋真係好辛苦，日日咁樣篤鼻哥啊嗰啲，同埋俾佢哋咧，希望可以去到咧達到一個恢復翻嗰個社區啊，等佢哋咧即係其實好多個月冇翻過屋企啦，即係俾佢哋翻屋企，翻去社區啊，過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即係希望係可以達到呢一個目的咯。 咁你哋有冇发现或者接触到一啲司机都会觉得打疫苗佢又有啲抗拒或者身体未必啱啊咁样嘅情况？ 有呢啲声音，不过咧就唔多，即系零星嘅话都有啲抗拒嗰啲亦都有。但系咧，其实我哋之前喺上年十月咧，就其实做过一个咨询咧，就问过好多工友咧，其实佢哋大部分啊，即系可以讲系九成九咧。都是接受啊，盡快希望有一個接種的安排，即係當時十月份的事嚟嘅呢個係。 嗱咁而家你哋話即係想貨櫃運輸業最少就係可以係屬於優先接種嗰一班人啦。有冇同政府去點樣傾過？政府反應又如何？ 哦，有呢、這個即係講過都唔知幾多次噶啦。其實同埋有啲團體都好幫手啦，即係幫我哋即係知道我哋嗰個訴求咧，都幫我哋去。爭取，即係其實我哋嗌咗好耐㗎啦，因為我哋第一個聽到阿陳帆局長咧，就佢我記得好似幾個月前咧就講過話會為跨境貨車司機接種嘅，咁跟住阿聶德權局長嗰陣時咧就講係俾嗰啲醫護啊嗰啲，但係就冇提到嗰個跨境貨車司機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就見到咁嘅情況咧，我哋啊再提出過，即係亦都再提出過啊，寫信俾阿陳肇始。咁希望咧可以做到咧，即系俾到我哋跨境货车司机，即系做到一个优先嘅接种咯。 嗯，你哋估计咧，譬如你觉得优先接种嘅人数咧，要几多啊？ 我哋而家行业其实高峰期咧喺上年差唔多时期咧，我哋大概12-13人左右，即系跨境货车司机。咁但系过去呢一年咧，就受嗰个措施影响咧，其实好多。有啲就做到冇緊啦，即放低咗份放低咗，咁啊情願喺香港嗰度做。 你估計有幾多呢啲司機啊？ 大概咧，而家我諗剩翻嘅人數不足10,000人。 嗯， 不足10,000人去從事嗰個跨境貨車司機。 即係呢啲係差唔多每日都會上上落落嘅10,000人。 係啦，係啦，係啦，係。即係差不多係日日都咁樣行噶啦。咁有啲一日行幾鋪，咁啊或亦都有啲咧，就可能佢一個禮拜，亦都有啲一個禮拜可能先至有一轉生意，即係亦都有嚇。咁、但係我哋睇翻嗰個出入量咧，其實比上年同期咧係差不多嘅，即係嗰個量數其實差不多。 咁你哋同政府反映有冇啲？佢哋有咩反應咧？ 收到意見咯，因為除咗我哋向香港政府提出之外咧，我哋亦都透過口岸辦咧，就向嗰個廣東省嗰邊咧去。即係提出一個訴求，咁啊上一次開會咧，其實佢哋都收到噶啦，即係聽到我哋個訴求，希望內地可以為我哋跨境貨車司機去接種， 即係其實我哋用任何方法，其實希望盡快有一個接種嘅安排。 好，唔該曬陳迪手，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唔該曬。好，電話裏邊咧，我哋有鄭先生，各位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鄭先生你好，鄭先生係請講。 鄭先生你好，咁樣我講咧，即係而家我覺得咧，即係接種疫苗咧係最快同埋最好嘅解決辦法咯。 嗯、 即係而家個病家嚟香港咧，我覺得咧都係個數量太少啊！你淨係好似而家第一期就係、是。長者同埋醫護，咁同埋咧好多跨境工作人咧，譬如咁樣，我有個朋友佢咧就喺香港工作嘅，咁佢本身係一個中電嘅工程師嚟嘅，但係家庭咧就喺國內噶嘛，咁而家變咗咧佢就翻唔到去咯，就每日咧佢本身香港咧又冇屋噶嘛，咁佢咧變咗咧而家暫時呢年咧佢都要租酒店住啊，咁都幾慘嘅，個費用都幾大嘅，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政府可以有啲疫苗咧，可以即係話為呢一批人喺國內生活嘅人咧係優先打咗先啦，因為始終。我覺得咧，即係都係打咗疫苗，啲人再可以去去通關走咧，比較機會大啲咯、 啊。好，明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鄭生就提出，即係佢有朋友係即係中港家庭啦，係基本上成日都要來回噶啦。咁啊，結果而家嘅疫情咧，導致佢嘅朋友都好長時間係冇機會翻屋企啦。咁嗱，呢樣嘢可能又係另一個爭議咯，就係嗱，而家疫苗慢慢就嚟到啦，嗰、那個。優先嘅次序應該係點咧？係如果俾貨櫃車司機可能係一萬人留下啦，咁如果俾埋話呢啲長期來往中港兩地嘅家庭啦，咁可能又多好多人噶啦。咁究竟個優先次序應該係點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单位确诊宗数。上一次本港录得单位数确诊是去年11月18日。新增个案之中，四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近两星期共录得327宗确诊个案，当中大约90%是本地个案。本地个案之中占30%是源头不明，显示社区仍然有传播链，呼吁市民不要松懈。他又说明天是年初五，不少人复工，市民上班期间要提高警觉，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减少病毒传播。一架警车在大埔丁角路和南运路交界和一架私家车相撞，警车上一名警员和一名女子受伤送院。事发在下午1:00左右，警车车头损毁，泵把松脱，私家车左边车身凹陷，安全气袋弹出，警员的颈和手受伤，警车上一名女乘客胸口痛，两人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治理。据了解，那名女乘客当时乘坐警车赶往医院，她的10岁女儿较早前在广福村广义楼一个单位突然晕倒，由救护车送院抢救，但是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有消息指，警方正是研究引入电枪。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被问到是否会添置电枪的时候说，正是研究很多不同的低杀伤力武器，目的是在真枪以外有其他降低武力的选择。民权观察发言人沈伟南说，外国曾经出现因为警员使用电枪而造成伤亡的例子，认为警方已经配备不同的非致命武器，在大型示威或者警员执勤等场景控制场面，警方应该解释考虑引入电枪的必要性。有区议员表示，农历新年期间荃湾洋屋道街市一带发泡胶箱堆积如山，引起卫生问题，并且堵塞行车线，影响行人安全。荃湾区议会环境卫生及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谭海邦说， 由於運賽車在新年期間休息，不能夠將發布膠箱運回大陸供港賽場。他建議當局設立固定位置，暫時存放疊好的發布膠箱，再作分類。完好的膠箱由貨車運回賽場，至於已經爛了的膠箱，他建議仿效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添置冷壓縮發布膠機，壓縮縮小膠箱體積再回收。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幾度，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朝早清涼，日間乾燥。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58%，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出口快线的意外还未清理好，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就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和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就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出口的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和龙翔道近蒲岗村道。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的道路去沙田方向了。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高和老街去南昌街方向现在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今日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的交通就比头先好多啦。出九龙的方向交通就比较挤塞，而家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惠民路。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龙尾在慢公屋，而大埔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龙尾滩一段龙尾去到新良潭路近美湖路。鹿颈路近南涌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石光场去马鞍山同埋锦田公路油站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寻常的。 世卫指出，酒精是唯一一种对精神状况有不良影响和产生依赖的物质。 香港控酒联盟召集人麦善平， 所以联盟促请世卫采取主导，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蓝本，制定全球酒精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疫苗咧就快喺香港接種啦，咁啊預計二月尾啦，疫苗就嚟到香港三月初開始接種。嗱，剛才咧我哋同運輸業界咧就一啲職工就討論過啦，咁睇嚟咧佢哋就最少就係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咧就好希望快啲能夠接種，甚至係俾佢哋俾啲司機咧跨境嘅司機咧係能夠優先接種嘅。咁啊，另外政府亦都講到咧就係可能啦，即係其實全世界可能有不少政府都係咁啊，就係 可能以后周围走啊、去旅行啊、公干啊，都可能要你去接种疫苗，有张针纸或者有张所谓疫苗护照先啊，先至可以做呢啲嘢嘅。咁啊，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啊，吴敏仪你好。 系你好， 系啊，睇嚟唔知会唔会以后要接种疫苗之后先至可以通关嘅喎？而家你点睇呢个措施？ 其实如果政府提出即系向国内提出一个通关嘅要求，系自己话所有香港上嚟打工嘅人会打晒疫苗，我谂佢要都几肯定，即系香港嘅雇员系咪真系个个都咁肯先？因为其实嗱，有部分嘅职业咧，我唔排除佢哋系觉得系有需要嘅，但系亦都有部分嘅职业咧，佢哋可能真系觉得你要俾我有所选择，因为而家讲紧抗疫嘅工作。已经有几样嘢系做紧啦，要检疫啦，要检验啦，系咪？你如果再加上打针，咁多样嘢都完全唔俾雇员去选择咧，咁就会有一个局面会出现。有好多雇员咧，佢哋嗰个嘅雇佣合约里面咧，本身系冇咧规定要人打针，甚至咧头先所讲嘅任何一样嘅措施。咁但系你系要去自愿配合啊，你系要俾人哋有所选择咯。就唔係個無端端即係行咗人哋蓋咁樣啊！我話俾你聽，香港啲打工仔女咧就會打曬針先上嚟㗎啦。咁 你講嘅選擇 係 啊，選擇係啲乜嘢選擇咧？ 你俾佢哋作個選擇揀打定唔打，又或者佢係咪可以做一個檢驗？你要個你而家封區都係希望大家盡快去檢測啫，係咪？證實有冇病啫。咁你係咪可以有唔同嘅方法俾佢哋選擇都可以咧？咁而唔係硬性規定變成咗好似你應承咗人啲嘢，但係你自己其實香港嘅市民到底佢哋有冇得揀？到底佢哋想唔想成為咗一個咁嘅條件俾你去話要求通關先？ 但譬如咧嗱，即係如果有疫苗真係出咗之後咧，可能你打咗疫苗，可能就唔使检疫咁耐，咁可能对好多打工仔嚟讲咧，系好吸引，起码可能悭翻，或者唔系14日唔使检疫啦，或者唔使而家21日咁长啦，或者7日或者短啲时间，咁对好多人嚟讲可能。好吸引喎呢個條件，點睇咧？ 冇錯啊，但係你都要諗個疫苗，亦都冇話個100%係可以阻止入呢個疫症噶嘛，係咪？佢能夠係讓一個百分比嘅人叫做嗰個病狀冇咁重啫，係咪？咁所以你由頭到尾都唔可以100%肯定佢嗰個嘅成效嘅話，咁你係咪作為一部分嘅僱主咧，可以應承個僱員嗱，我而家係都要你接種啦？因為咧政府咁樣叫我咁樣嗌你哋，咁嘅時候咧，佢係咪會承擔所有責任先？因為始終你打啲嘢入人哋身體，有一部分人可能醫學上咧，佢真係完全唔能夠打疫苗咧，會唔會咁？係嘛？咁你唔俾人揀嘅話咧，冇其他選擇，咁點會咁樣啊？ 咁的確就有一部分人啦，可能一小部分人啦，以前打疫苗都會有一啲過敏嘅反應啦。咁嗱，嗰啲人就真係可能會抗拒啲嚇。 有可能嘅，咁所以我都係話，如果你能夠可以多盡量俾多幾個選擇啲僱員，特別你針對佢哋要翻國內做嘢嗰啲啊嘛，咁佢哋如果多一個選擇嘅話，佢哋盡量配合得到，我相信佢哋都好希望唔好阻礙自己份工嘅，係咪？但係如果你硬性規定只有一種檢疫都唔夠，檢驗都唔夠，我仲一定要你打針，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似乎就有啲夾硬嚟咯。 我哋即系讲下啱啱呢几日发生嘅事啦，就即系嗱，而家理论上咧，可能年初七咧就会放宽好多场所可以重新营业啦，咁但系咧就要啲员工系要尽快去做检测啦，你点睇呢个安排？ 其实要即系你想个城市尽快恢复，大家尽快做检测，咁呢、這个。其实都无可厚非嘅，我觉得。但系同样地咧，你想复业嘅话咧，我想知道就系到底已经流失咗嘅嗰啲职位，系唔系你而家就咁做检测，嗰啲职位就可以恢复得翻晒咧？咁变咗就好似逃避咗应该一路好强烈嘅声音，要政府成立个失业援助金嗰个问题，系咪？本身你因为指定嘅行业系政府你指定要求佢停业噶嘛？系嘛？但系你指定咗之後咧，你冇理佢哋嘅生計嘅死活，咁所以你就咁叫人哋一味去做檢測嘅時候，等唔等同所有嘢可以同一時間恢復先？呢、這個就要真係再睇咯。 係咁啊，羅志剛封咗道門噶咯。 佢 講係咁講，我哋都覺得好驚訝。你從來點解我咁多年都冇聽見你講過，好似兩者只能任擇其一，就係話你一係堵塞嗰個強積金漏洞，一係咧就只有呢個失業援助。從來兩樣嘢要處理嘅係兩個完全自然不同嘅問題嚟嘅喎，係咪？一個係退休嘅問題，一個係短期嘅失業援助，兩個冇可能有相關係㗎。即係呢一樣嘢比較驚訝嘅，你攞嚟講嘅就係話你好似就係想將政府庫房嘅錢只係用喺你覺得心儀你覺得有用嘅地方。就根本不是直接是想惠及雇员咯。 好，明白，唔该你，吴敏仪。吴敏仪是职工盟主席，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咧心想事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最紧要系英文上嘅学业咧系要突飞猛进嘅。今日就不如同大家讲下萧叔今年嘅新年愿望啦。咁啊，正常嘅好乖嘅宝宝咧，通常咧做嘢都系咧今日嘅事咧就今日做嘅。嗱，萧叔咧系一个非常之懒惰啦，同埋欠缺责任感嘅人嚟嘅。咁就成日咧将本身应该做嘅嘢咧就褪到好似先做。英文咧，我哋好多人都知噶啦，这个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动词去形容呢件事咧，就叫做 procrastinate，procrastinate，P-R-O-C-R-A-S-T-I-N-A-T-E。即系 procrastinate 就系咧，本身应该而家做紧嘅事咧，系褪到好似永远都唔做咁样，就叫 procrastinate。相关嘅名词我哋系 procrastination 啦，咁啊就系呢件事嘅名词啦。咁一个好中意将今日嘅事留待明天先做嘅人咧，就系procrastinator，咁咧就有嚟形容啊，萧叔叔系最啱噶啦。今年嘅愿望咧就系 quit being a procrastinator， 希望咧就唔好再系咁样做嘢做得咁慢啦、咁迟啦、咁冇交代啦。咁另外讲开 procrastination 咧，有一句说话咧，萧叔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某个运动嘅品牌咧有一个广告 campaign 嘅一个标语，佢就话咧 ：Yesterday you said tomorrow， 就系明明咧琴日就话听日嘅。即系今日啦，咁最尾都系冇做到嘅，咁系咪好唔应该咧？咁就共勉之啦。OK，Happy New Year everybody，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啦！疫苗就快嚟到香港啦，我哋都要諗住嘅就係、是，唔止聽日啦，下個月當疫苗廣泛接種之後咧，究竟仲有啲乜嘢要做咧？嗱，政府就而家就開始準備緊啦，喺接種嘅好多嘅過程啊，好多嘅細節啊，同不同嘅機構聯繫啊，招標啊，揾醫生護士喺不同嘅區設立中心啊，都係一個好大型嘅工程嚟㗎。咁不過有疫苗嘅專家就認為咧，仲有一啲嘢要做嘅，就包括咧就系要监测一啲疫苗嘅副作用啊！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大学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主任黄志基啊，黄志基你好啊， 你好， 系黄教授，咁你建议就系要用大数据嚟监测疫苗嘅副作用啊，其实系咩意思咧？点样监测法咧？ 其实咧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好似美国啊、英国或者欧洲咧，佢哋咧就系用呢个大数据咧去监测翻。嗰啲打咗疫苗嘅人咧，同佢跟住之後所產生嘅有咩嘅事情啦，譬如會唔會再有感染啊，或者會唔會有其他嘅副作用啦、啊？咁其實譬如正如而家美國咧就已經計劃緊咧，就會招募咧就用大數據咧就睇1000万嘅軍人啦、啊，同埋1800万嘅退休軍人，佢哋用完疫苗之後嘅情況啦、 啊。嗱咁但係即係所謂大數據係其實係啲咩數據？點樣收集翻嚟咧？ 在不同的國家咧，就佢哋用不同的方法咧，就譬如喺美國咧，佢哋就大部分咧都是用呢一個嘅驗貨啦。 咁所以咧，每一個嘅病人咧去打針咧，同埋佢嘅跟住要去睇醫生咧，都會有一個驗科嘅記錄嘅。咁我哋喺香港咧，就會有我哋嘅醫院管理局啦 ，HA 佢哋本身咧，每一個病人咧都有佢自己一個嘅醫療系統裏面嘅數據喺裏面咯。咁好多時咧喺唔同嘅國家裏面，譬如美國或者英國咧，佢哋就係正正用翻佢哋呢啲嘅大數據咧，喺佢哋嘅醫療系統裏面就睇翻佢打針。同埋打針之後所產生嘅情況 嗱，我想象到嘅就係打針就應該有曬記錄啦，或者係我哋去醫院度睇醫生就醫院有我哋記錄啦。咁但係打完針之後，我有邊度唔妥，個傷口有少少痛，或者有啲乜嘢頭暈身興嗰啲，又唔一定係要去睇醫生，冇人會知嘅喎。 嗱，咁所以亦都喺外國啦，或者甚至乎喺香港咧，佢哋都會做埋另外一個動作咧，就會去到招募一班啱啱打完針嘅人咧，就跟住再去做一個問卷，問翻佢哋，你哋打完針之後有啲咩情況？咁呢個嘅做法咧，就係、是、正正就想睇翻一啲頭先你所講啦，譬如打完針紅腫啊，打完針之後會有啲即係可能發燒嘅情況出現，但係呢啲咧又唔係去嚴重到個地步要睇醫生嘅話咧，就需要咧去主動咧去到跟進啦。 咁嗱，而家譬如而家你所知咧，特区政府想做呢种嘅即系监察嘅计划，而家会点样做啊？ 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做嘅动作咧，会应该会同即系大家喺美国啊或者欧洲嘅做法相类似咯。对一啲好严重嘅副作用嘅嘢咧，就会利用呢一个大数据去到研究啦。咁但系对于呢啲头先所讲嘅较为譬如紅腫啊、發燒呢啲唔係咁嚴重嘅事故咧，就會去到主動咧，去到招聚一班嘅打針嘅人士，去再睇翻佢哋，跟進翻佢哋之後嘅有咩特別嘅問題出現過咯。 係啦，其實嗰個要睇整體嗰個副作用嘅情況咧，對於隻疫苗本身或者對於個疫情有啲咩幫助？ 其實咁樣啦，講翻啦，而家其實喺美國咧，已經講咗有3700万人已經打咗疫苗啦。喺英國都有1500万人打咗疫苗。其實大部分疫苗嘅副作用咧，我哋都已經幾清晰噶啦。咁但係因為今次喺我哋香港喺香港裏邊打，我哋冇喺香港裏邊嘅數據咧，所以我哋要去做翻呢啲去睇翻，會唔會我哋喺香港用嘅情況咧，會同外國相似啊，定唔相似啊？定係我哋會唔會多啲機會會有副作用啦，定係少啲機會？咁呢啲其實都要去到監察。如果我哋唔做呢啲監察嘅時候，我哋亦都唔會知道咯。 嗱，咁好多人都會話新冠肺炎嘅呢幾種或者將會用嘅疫苗咧，都係前所未有咁快去研發出嚟嘅。雖然做咗好多第三期嘅測試啦，咁但係即係長期嘅可能嘅副作用都係未必一定已經知道曬啦。咁其實點樣公眾點樣可以更加有信心？ 呢個亦都係正正點解唔同國家嘅政府，美國、英國或者香港政府，佢哋要用大數據，因為大數據個好處就係，譬如攞翻醫院管理局嘅數據嚟睇啦，我哋不斷嘅會去嗰度睇醫生嘅時候，我哋就不斷有新嘅數據嚟到，咁所以甚至乎你講話今日打咗，譬如假設啦，今日打咗針之後，其實如果我繼續用翻醫院管理局嘅服務嘅時候咧。一年之後、兩年之後、三年之後、四年之後，我都會有我嘅數據喺裏面。咁到時我哋就可以攞嚟做大數據嘅研究。咁好多時做大數據嘅研究就係正正用翻一個我哋叫做 longitudinal， 即係話我哋不斷嘅去跟進，同埋咧用翻呢一個統計學咧去到睇翻。究竟呢啲打咗針嘅人，佢發病率或者佢有副作用嘅機會係咪大過其他冇打針嘅人？ 係，可唔可以話而家譬如喺成個醫療體系裏邊呢一個大數據嘅基建啊，或者成個搜集資料嘅系統已經係完善嘅咧？仲有啲咩地方要改進先至可以收集到咁大量嘅數據？ 其實以香港嘅大數據嚟講，其實香港已經係做得好好嘅，相對其他國家。我俾一個例子你，其實英國啦，英國嘅佢哋嘅大數據咧，其實係分散得好緊要嘅，因為你譬如你去睇家庭醫生，家庭醫生有佢哋自己一套嘅數據啦。咁你去醫院睇醫生咧，醫院又有一套嘅數據喎。咁你喺打針嘅地方咧，又有另外自己一套數據，所以要用好多嘅方法咧，先可以將啲數據聯合起嚟。但係香港因為我哋有醫院管理局一個咁完善嘅系統裏面咧，其實只需要你係用緊政府嘅服務嘅時候咧，你所有嘅數據咧都喺裏面存在。咁香港唯一一樣嘢未係做到最完善嘅，就係喺私家醫院裏面睇嘅醫生嘅數據咧，就未必係可以聯合起嚟啦。 咁見到咧就係早前咧香港 醫院藥劑師學會和香港醫護聯盟就做了個民意的調查，就問一下香港人究竟有多少人是真的會參與這個疫苗接種計劃。但是當中這個是上個月8號做的調查，8號到17號，他們說 31% 的香港人是肯定是會參與的，另外有都是差不多有三成多未決定，有三成多都說不會參與。怎樣看這個數據呢？ 我想在當時的情況裏面，大家都不是太清楚即是疫苗是怎樣的。我都講回剛才都講了，譬如即是講緊美國有3700萬人打了，英國1500萬人，以色列都有380萬人，加上德國、法國、意大利又有800多萬人打了，我們講緊已經差不多5000多萬人打了。我呢當中呢不見到有一些會令到我們覺得對啲疫苗會失去信心的事情。我亦都用回自己個人做例子，因為我自己本身現在是英國，我都打了新冠疫苗。我即在我自己個人角度來說，我就會覺得我們打了疫苗之後，沒錯，不是 100% 可以保障到我們，但是呢已經是可以給到很大的保障。還有一樣很大的重點呢，很多人都忘記了的，就算縱使你有機會是用了疫苗之後，縱使是這麼不幸都有發病的話，通常這些發病都不會產生一個嚴重的效果。所以其實你從這個角度來看呢，打了新冠疫苗那個果效是很大的。 是啦，咁即係话其实而家香港所订嘅几种疫苗，譬如话科兴嗰隻，咁佢嘅讲法其中一个年龄群嘅数据係个有效率係超过50%嘅啫，可能係比较低嘅俾人个感觉。咁但係其实佢都有一定嘅效用，係咪咁嘅意思？ 冇错啦。嗱，点解新冠病毒对人影响咁大嘅原因，就因为我哋个身体係之前係未曾遇见过呢一种嘅病毒。咁所以我哋身体里面係完全冇免疫效果嘅。咁所以如果你打咗呢啲嘅疫苗之后，就已经帮你喺身体里面产生一啲嘅抗体嘅之后呢，咁其实一定係帮到你个身体，唔会係即係第一次去打呢个针尖囉。咁所以喺我的角度嚟讲，或者从一科学角度嚟讲，就算係科兴呢一隻讲到话佢话得 50% 个果效都好呢，其实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但你预计喺而家呢一个即係计划成个接种疫苗呢，都要到几多个月之后呢会真正有一个即係群体免疫嘅效果喺香港。 這個其實就很難預測的，因為個問題就是我們不知道究竟會有多少人去打咯。你拿回亦都拿回英國的做例子，英國是由12月開始到現在已經講緊有1500多萬人打了，所以如果即係個群體是願意去打，而亦都沒有一個問題去到拿到疫苗的時候呢，其實是可以很快呢就可以很多人有60-70% 人打到，亦都不出奇。你看回以色列呢是非常之成功的，以色列是講緊在幾個月裏面已經打了380萬人。所以那度幾在乎，即係大家要對個疫苗的認識要清楚，同埋唔好以我傳我，因為其實我都知道，即係好多時喺啲唔同嘅信息裏面，其實亦都唔係第一次發生。譬如以前咧，我哋即係世衛都講過，其實喺用呢個小兒麻痹嘅疫苗啦，咁喺即係印度裏面咧，有啲人就以我傳我話，其實呢啲小兒麻痹嘅疫苗咧，係令到啲即係印度人不育，咁所以導致到啲人唔肯去用呢個疫苗嘅之後咧，跟住就導致到有小兒麻痹嘅情況出現喺印度裏面。咁我哋唔想呢啲情況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其實正正我哋就要用翻呢個科學嘅根據去解釋翻。而家已經有講緊，起碼5000萬人已經打咗呢啲嘅疫苗，我哋亦都唔見到有任何太大嘅問題會令到我哋會停止用呢個疫苗。咁相反嚟講咧，就係話唔打疫苗，惹到新冠病毒之後所產生嘅效果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從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個叫 risk benefit 咧，即係個風險同嗰個果效嚟睇咧，嗰個果效一定係大過風險好多嘅。 嗱，咁你話你而家喺英國啦，嗱都見到英國嗰個確診嘅數字咧，比較起一個月最高峰嘅一個月前最高峰嘅時期都跌咗超過一半啦，有多添啦。咁另外就係英國咧，係接種疫苗嘅人口比例係相對其他國家都係算係數一數二啦，第二或者第三啦。係咪你兩者係而家你見到係咪有直接嘅關係？ 我相信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當大家發覺那個即係新冠病毒傳染得咁犀利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開始 感受到嗰個壓力咧，要去到即係要去到制止呢個新冠病毒繼續嘅蔓延咧。咁所以喺即係英國大家都即係好願意去打呢啲嘅即係疫苗啦。咁我相信呢個其中一個重點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其實早而家都仲封緊城嘅，英國已經封咗成三個月啦。咁所以喺封城裏面其實亦都會導致到有一個果效，就係減低嗰個感染嘅風險咯。但其中一樣最鼓舞嘅咧，就係咧，我哋發覺喺即係打咗疫苗嘅老人家裏面咧，其實嗰個感染率係低咗好多咯。咁所以呢個係對我哋嚟講係其中非常之鼓舞嘅一個情況咯。 嗱，但係喺香港或者都係其中一個優先嘅組別，就係一啲老人院裏面嘅老人家啦。咁但係喺挪威度就，因為好似係向一啲即係就算有啲身體唔係幾好嘅都照打咧，就唔知係咪有一個唔係幾好嘅關係聯繫到上嚟啦。咁你覺得喺香港同喺安老院裏邊打針係應該用啲咩措施？ 嗱，我諗睇翻即係挪威嗰個問題先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大家都覺得咧，其實呢班嘅病人咧唔係話因為打咗疫苗之後令到佢哋死亡，第一樣嘢呢個係重點嚟嘅。咁當然可能有呢、這個有一個即係關係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喺成個醫療系統裏面咧，不單止係疫苗啦，甚至乎係你睇翻其他在外國的研究咧，醫療事故普遍嚟講，醫療事故都是對一些年老的病人影響是大啲嘅，因為正正就係佢哋嘅身體已經開始即係冇我哋年輕人咁健康，去到即係去到有嗰個比較好嘅反應啦。咁喺呢個情況裏面，好多時即係話你睇翻而家喺外國或者甚至喺英國，或者英國係做得最好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是、不斷嘅去幫啲老人家打咗先，就係、是、因為佢哋要明白一個嘢，佢哋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之後，佢哋嘅死亡率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你將你嘅如果你一班嘅病人唔及早幫佢打嘅時候，佢哋如果感染到新冠病毒之後咧，佢哋嘅影響同埋對成個老人院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即係會知道，去打針嘅醫生啦、護士啦，佢哋亦都會為到個病人咧去作出呢個適當嘅去到檢查。如果個病人係唔適合嘅話，當然佢都會停止啦。咁我哋都明白，其實唔係每一個病人都係適合去打呢個疫苗嘅。咁譬如好似我哋知道有啲病人，佢哋之前曾經有好多過敏嘅情況之後，呢啲嘅病人咧都需要咧係去到檢查清楚，究竟佢哋嘅過敏會唔會令到佢哋有機會產生呢個非常嘅過敏咧？ 明白。唔該曬你，黃志基。咁呢啲交翻醫生決定啦。黃志基係香港大學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系主任。 快线的意外是已经清理好，现在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只是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另外，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顺加油落场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长沙环港铁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大网仔路近大环村。咁另外，在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西径村一段而家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水浪窝。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嘅龙尾近万公屋。大埔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龙尾滩一段，龙尾去到新良潭路近美湖路。另外，鹿颈路近住南涌嘅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在封路方面，同大家睇返跟进返去窝打路道，因为有紧急维修，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渡船街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啦，今晚喺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会有维修工程，由午夜十二点去到听日嘅早上六点钟，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去西环方向嘅管道系将会封闭，揸车嘅朋友到时请留意返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和锦田公路油站去元朗。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新闻之前咧，系倾紧就系有关疫苗嘅问题啊，因为全世界都大家听到啦，好多地方已经打紧疫苗啦，其中喺以色列啊、英国咧都打得几快嘅，占人口比例。咁嗱喺香港咧，二月尾疫苗就嚟到啦，咁跟住三月初就会，而家预计啦吓，就系三月初就会开始打啦。咁首先就系医护啦，同埋喺安老院里边居住嘅长者先嘅。咁嗱，跟住落嚟咧，睇嚟咧，政府或者系以后通唔通关啊，过关系咪方便啲咧？同你有冇打疫苗咧，都可能拉上關係噶啦。咁大家又點睇咧？係咪大家都會準備去打咧？定係仍然覺得有一啲嘢未必信得過咧？定係有啲人唔想打嘅話，咁又可以點啦？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咯。電話裏邊有鄧先生啊，鄧先生請講。 萬安， 係萬安，萬安。 係恭喜發財啊！ 恭喜發財， 希望今年一個字係快啲打疫苗。 嗯。 咁我就冇諗住打算講疫苗嘅問題，因為之前你三位講者咧都講過疫苗嘅問題啦。咁第一個咧就嗰個火車群組咧，即係中港司機咧，就希望可以打先啦。咁但係都係講嗰句啦，因為個資源限，咁點樣分大家邊個係先邊個係後咧？我諗都好難可以有個好短時間有一個判斷啦。咁第二一位咧就係嗰位女士就話係咪要強迫某一部分係？要打還是唔打呢？呢個又係聽翻佢個意思，就俾翻個僱員，如果真係需要的話咧，自己自行決定啊。究竟係咪打呢？ 你嘅意見係點咧？ 我意見我都唔係呢兩類人，所以我依兩個冇意見嘅。第三個 professor 就講開，就話香港係咪有隻大數據嚟到攞依個咁嘅疫苗後嘅？有生意忽個問題，咁我諗呢個更加遙遠啦。因為香港連針都未有，而家依刻，咁啊講咩 big data 就遲少少先啦，係咪先啦？咁其實咧，我主要嚟講都希望講講嚟緊最逼到我哋眼眉咧，就下星期四我哋嗰個晚市嗰、那個二人令嗰個問題啦。咁我而家所知道政府咧，佢就會下個星期四將會將晚市嗰個時段啦， 呢個星期四 十點鐘啊，嚟緊係啦， 係啊，嚟緊個星期四 係啦，唔好意思，係呢個星期四嚟緊咧，會去到晚市十點，同埋由二人咧就放寬到四人。我想請問聲啦，而家依刻咧，政府都眼見我哋嗰、那個疫情啦，似乎都好受控啦，同埋今日都係一個單位數字嘅情況下咧，咁佢點樣決定？我哋而家好一個好点啊！好戏剧性嘅情况下，将个二人变四人，又将六点至十点啦。呢个理据系想点样咧？我系睇唔明嘅，因为头先我同啲同事都倾过下啦。咁两人咧喺而家情况下啦，我假设两人啦系大家系一个同居或者同住嘅两个人为之一个群组，二人一齐食饭啦，大家剥咗口罩食饭喺张台度。好啦，嚟紧星期四啦，咁我张台面咧系可以容纳到四个人嘅。即係換句話講，我會有三組唔同嘅群組會出現，有機會就話，譬如兩夫妻啦，一個群組啦，第三位係完全唔熟悉嘅人嘅，第二個群組，第四位係一個又係完全唔熟悉嘅人。 即係你覺得仲未應該咁樣放寬係嘛？ 我唔係唔應該，我想問你點解有呢個理據啫？因為個問題係我哋做事一定有個理據㗎，係咪先啦？有數據話俾人聽，你呢個放寬，究竟你係 你係有啲乜嘢理據可以話俾我聽放寬係安全嘅相對嚟講？因為我睇到咧就未必定係咁安全咧，因為啲茶餐廳嗰啲咧，佢真係要四個人一台，佢冇理由俾你坐兩個人嘅面對面係咪先？ 我諗佢都唔係諗完全用安全嚟做出發點噶啦，因為有啲茶餐廳你佢哋已經講到明噶，你再唔俾佢做晚市佢執噶啦。咁呢個唔係安全出發點噶啦，即係好似政府成日都講三頭馬車啊嘛，都要講民生啊嘛，講經濟啊嘛，除咗講安全之外。 我諗萬事係安全第一咯，我哋細細個學啊，安全係第一個 power 字嚟㗎。如果你唔安全，唔通啲人死曬咁為之可以做到三頭馬車咩？ 好多謝鄧生嘅意見，跟住仲有邝先生，邝生你好，邝生， 唔係阿梁哥， 你好你好， 先預祝你啊，一共都你身體健康。 好，大家都咁話啦，身體健康緊要。 我諗咧，我簡單啲講啦，我對於而家即係特別係張建宗做兩日講話。即係希望鼓勵多啲人香港市民去打疫苗，然後咧令到能夠可以通關咁。咁其實好坦白一句，搞到成年幾，香港嘅疫情發展到今日咧，其實首當其衝就因為唔封關。如果你仲記得舊年二月幾嘅時候咧，全人類都我哋香港市民都要求政府封關，佢唔封關咧，造成個惡果咧係到而家，因為你咁多波疫情咧，都係外傳入嚟嘅。咁但我最唔滿意咧，佢係用而家打疫苗去利誘，我用利誘嘅呢個字眼咧，我引誘人哋要去打疫苗。即係而家啲疫苗係咪安全咧？就你同我都唔知。再者嚟講咧，我對惡果生產疫苗咧，我絕對冇信心。咁所以你如果咁夾硬逼，用呢種方法叫夾硬，表面上就鼓勵，實際就強迫啲人去打疫苗嘅話咧，你只會製造更多問題，而跟住咧就大開關門啊！大家都想啊，即係三地都通關嘅話咧，到時再有疫情全日爆發，咁打咩啊？ 咁理論上多咗人打咧，就應該個免疫效果、群體嘅效果會好啲咁啦。即係諗住係咁啦。 我雖然我唔係咩醫學專家，我未有覺得，尤其是而家啲第三部分報告都未出，我冇任何數據或者理據證明到係絕對安全，而且好多醫生都話冇絕對安全呢樣嘢嘅。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冇絕對安全，當然打唔打疫苗係市民自己自由選擇。咁我覺得我尊重，但問題用呢種方法去利誘咗市民底，而我要通關咧，我就絕對絕對嘅反對。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单位确诊宗数。上一次本港录得单位数确诊是去年11月18日。新增个案之中，四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近兩星期共錄得327宗確診個案，當中大約九成是本地個案，本地個案之中佔三成是源頭不明，顯示社區仍然有傳播鏈，呼籲市民不要鬆懈。他又說，聽日是年初五，不少人復工，市民上班期間要提高警覺，包括保持社交距離，減少病毒傳播。多間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檢測站連續兩日出現排隊人龍，直至下午五點半，全港19間社區檢測中心聽日和後日預約名額全部爆滿，部分中心要到星期五甚至星期六才有名額。不少市民因為預約不到即場排隊檢測，有飲食業的員工說，僱主要求有陰性結果才可以上班。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除了社区检测中心，亦都可以领取样本包，提交到医管局或者卫生署的诊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和渠务署署长彭雅妮 先后到渠务署在中西区的污水井采样点视察采样流程，以及前往香港大学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了解污水样本的处理和检测过程。政府由去年年底至今已经在超过110座污水检测呈阳性的大厦进行强制检测，找出超过50个确诊个案，不少是大厦仍然未出现任何确诊个案之前。现时香港大学的实验室每日可以处理24个样本，政府正是透过增购仪器和与其他私营实验室合作，尽快增加检测量。林郑月娥说，政府的抗疫工作一向以科学为本，有关污水监测的研究是政府联同本地科研团队利用科技协助抗疫的极佳例子，当局会继续善用科技，务求取得更大的抗疫成效。日本东京一个智库组织的调查显示，五成六受访的日本公司认为东京奥运应该取消或者延期举行，比率较去年八月的同类调查上升 2.4 个百分点。调查在今个月初进行，结果又显示只有 7.7% 受访的日本公司认为应该继续按照计划在今年举行东京奥运，比率较上次调查下跌接近15个百分点。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出了个消息就说就有大订单高追了两蚊左右，前景如何？ 如果有好消息呢，股价都不是好升的，拉牛上树那些股份你要小心。 炒惯股票的人就感觉到就是说，他除了最近顶这么远，可能是落紧山不是上紧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有我地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黃學明。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王学明你好啊， 系你好， 好啦，新一年啊，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啦，祝你都系身体健康啊，唔好中呢个疫症嘅头奖啊， 系啊，大家咁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嗱，咁新一年啦，有疫苗出现啦，又有即系新嘅一啲争论、新嘅争议啦，即系我谂好多刚才听到好多市民嘅电话啦，都有一啲人咧就会好想快啲 有得打就好啦，我要优先打啦，希望可以快啲通关，然之后比较容易啲返内地一家人团聚啦，好多人分隔咗都可能大半年啦。咁另外有一啲市民就比较犹豫啲嘅，都係觉得究竟啲疫苗係咪足够安全呢，同埋亦都不满，似乎即政府就借啲意呢就逼你去打咁样。 係啊，我諗呢个归根结底就係、市民应该有个权利，就係决定我想唔想打呢个疫苗，因为始终呢个疫苗就係打落自己身体。咁我諗嗱，譬如你话如果有啲係去旅行嘅，假设咁可能某一个国家佢要求你有一个疫苗先可以入境，或者话如果唔系你就要检疫。咁一个市民可能自己平衡啦，我愿唔愿意去打呢，为咗要去呢个国家旅行。咁但係比较难，或者我哋要留意係一批佢係冇得选择，因为佢工作关系，譬如佢一定要返内地，如果唔系佢就冇公开嘅。咁但係如果雇主强制你一定要打疫苗，如果唔系呢你唔好返工啦，你炒你鱿鱼。咁其实变相就剥夺咗一个雇员打工仔呢佢选择打唔打疫苗嘅自由。 到时都未必係个雇主决定啦，可能係特区政府同内地同澳门之间嘅决定，你过关就要有疫苗㗎啦，有针纸㗎啦。咁如果真係咁嘅话呢，打工仔或者甚至雇主都冇乜嘢即係转换嘅方式㗎喎，係咪呢？ 係呀，呢个就其实我觉得就政府好大机会都会从呢个方向，因为你讲得啱，其实都唔系雇主想嘅。因为你睇返譬如话早轮譬如话学校想复课嗰样嘢，政府都话我唔会逼你学校一定要复课㗎，全面复课。但係如果你想复课呢，一定要强制你啲教师呢就14天呢就要强制检验一次咁样。同一道理照版主碗呢，我好相信呢如果政府譬如话容许通关，但係如果你通关呢你一定要呢就係打咗疫苗先可以通关，你先可以过关。咁佢一样话我唔系强迫你一定要打㗎，不过如果你要通过关呢你就一定要打啦。咁就係变相即係强迫囉。咁变咗雇主要夹喺中间，咁变咗佢就变相一定要逼。 咁政府可以话你有选择㗎，你唔好去囉。 咁但係呢、這个但就正正头先讲啦，你去旅行去玩消遣你都话你可以选择唔去旅行。咁但係好多人系手停口停嘅。特别而家即系好多嘅打工仔已经系失业冇嘢做，甚至失业好几个月。咁可能系根本佢冇得选择，佢如果即系如果要饿死，佢宁愿搏一搏去打。咁其实变相即系唔系一个选择啦。 咁我谂我譬如话大家去旅行嘅话咧，仲记得就系譬如我谂到而家都系嘅，到疫症之前都系嘅，过去都数十年嘅时间咧，你去好多第三世界國家啦，例如去非洲嘅大部分國家啦，去南美一啲國家啦，你都要打黃熱病嘅預防針啦，仲有就係小兒麻痹症，即係而家要食藥咁樣啦。咁嗱，呢啲都係有記錄嘅，記錄咗之後咧，你攞住個記錄先至可以入境嘅。咁你有選擇嘅，你個選擇就係唔去啦。咁當然啦，就係旅行你可以唔去啦，或者公幹咁你都未必一定要去嗰度，或者一定要而家去啦。咁但係正如黃學明所講，就係如果你翻內地或者去澳門探親，呢樣嘢就冇得揀嘅咯，即係要就係、是、要打就要打嘅咯，睇嚟。 同埋你用譬如非洲嗰、那個例子，其實有少少唔同，因為譬如你話可能的而且確有一啲嘅疫苗，講緊譬如係小兒麻痹症啊。或者痢疾啊，或者系破伤风之类，呢啲疫苗系人类历史世界已经系研发咗讲几廿年嘅经验，大家都知道系即系叫安全嘅，打落系放心嘅。但系今次因应呢个疫情，新冠疫情而研发疫苗，其实喺一年都冇嘅时间研发，就好仓促，因为嗰个疫情嘅缘故，仓促推出市面。咁所以有市民或者人系担心打落去对身体会唔会有副作用？其实有呢个忧虑绝对正常，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不可以用这个非洲那个例子，或者一些有些很多疫苗打了这么多年，那些是因为研发了很多年嘛，有很多的临床的数据是支持是安全，那市民自然放心打，就等于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一出世就已经打很多不同类型的疫苗，那那些是因为已经有很多年的数据是证明安全，那跟今次疫情推出的新冠的疫苗是很不同。 所以其实一啲专家都系讲紧，就系话其实叫大家打咧，都系基于一个即系 各方面平衡咗啦，即係話有好處，有一啲未必知道或者未必肯定嘅一啲副作用，但係就平衡起上嚟，對成個社會、對你自己個人咧，應該係個優處，即係好處係多過壞處啊嘛，都建議大家打嘅，呢啲都係好多專家嘅講法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始終嗰個分別就在於今次呢個疫苗咧。即係推出嗰、那個時間比較倉促啦，的而且確有好多嘅數據，我相信就算專家都唔夠膽講話絕對安全，因為好多嘢都可能係真係邊試邊觀察都唔定，咁所以變咗唔應該強迫市民去揀話一定要打啊，因為可能真係有人擔心嘅，或者特別老人家會唔會副作用大啲，其實呢啲都一路要大家都要觀察，咁又冇人推出。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喎，咁就假設打完係通關或者國與國之間嘅交往一定要打都好，咁究竟用邊個準則呢？因為大家知道，譬如喺歐美國家，佢哋用嘅疫苗係輝瑞啊，或者係BioNTech 呢啲嘅疫苗。咁可能喺內地或者我哋知道，譬如一啲發展中國家啊、東歐啊、或者係阿拉伯國家，我所知佢哋係用國產嘅疫苗嘅嚇，咁。究竟嗰个准则系点样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譬如早排新闻都有讲啦，譬如科兴嘅疫苗咧，佢就冇上到去呢、這个即系医学嗰个学术期刊嘅。咁佢嗰个系咪同辉瑞咁样嗰个国际嗰个处理系一样咧？嗰、那个所谓国际标准系应该点样定呢？ 我谂如果个国际标准就仲未有嘅，即系甚至系。你承認哪一隻疫苗呢都是未有的，因為畢竟到現在的所有的國產疫苗都是未有在學術期刊裡面出過文的，有些就是有第三期的報告，有些還未有，但是已經在打了，打了那些是不是拿到所謂的疫苗通行證呢又未知啦。另外的就是個疫苗通行證有效期是多久呢，即是那個免疫作用是多久呢，其實沒有人知道的，即係而家各種疫苗都係未有人肯定嘅，即係而家都係估估下嘅啫，即係由幾個月到幾年都係估嘅啫。咁所以嗰、那個疫苗嘅護照有效期幾耐又唔知啦。咁就算打咗，係咪要查埋即係檢測埋個抗體咧？因為有啲專家就話你打咗都唔肯定有用嘅，因為你仲係會傳染人嘅，要你個身體裏邊有足夠嘅抗體先至算係真係免疫嘅。咁係咪又要即係檢測埋嗰樣嘢先至俾你周圍飛啦？都几复杂吓， 系啊，所以仓促就要人去选择，其实就真系好非常仓促咯。同埋国际一个疫苗护照，其实前提就一定有一个国际认可统一嘅标准咧。我觉得咁样先系作为一个基础，先去行所谓疫苗护照嗰样嘢咯。而家基本都大家都未有时间去国际有个共识，去一个标准。哦，譬如呢一个辉瑞嘅。同呢一個國藥疫苗嘅，究竟係咪可以同一個嘅標準去考慮咧？咁呢啲其實都要時間由啲專家去釐定噶嘛。 嗱，咁喺香港咧，大家就睇住星期四啦。星期四咧，政府一早講咗噶啦，就係如果疫情冇即係一啲驚人嘅發展嘅話，維持住穩定嘅話咧，就會放寬好多場所係可以重新營業，例如食肆可以重新係四個人同埋有晚市去到十點啦。另外好多公众场所，例如戏院啦、主题公园啦、展览馆啊，又或者系美容院等等咧，就可以重开嘅。咁啊，所以好多业界咧都见到嘅就系纷纷要啲员工快啲去做测试啦，因为呢个都系政府要求嘅条件之一，就系要啲员工咧系测试系阴性啦，喺复业先至可以复业嘅，或者复业一个礼拜之后咧系要有晒呢啲证明嘅。咁但系喺种种嘅行业里边咧，睇嚟。即系旅行社或者香港嘅旅游业咧，仍然系未见到曙光啦。嗱，电话里边有香港旅行社鬼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姚柏良嘅，姚柏良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咁疫苗就快出现嘅时候，你哋业界有啲咩谂法啦？而家 其实业界咧，大家知道我哋成个旅游业咧，即系已经系奄奄一息啦，冰封咗咁耐，即系可以讲话进入咗冰河世纪。 嗯， 咁最希望系见到曙光。咁見到曙光，因為見到曙光呢，就希望就能夠盡快有業務嘅重啟啦。咁、你睇到近排嘅疫情呢都有所回落啦，咁即係希望能夠響嚟緊星期四進一步放寬一啲嘅處所嘅限聚之外呢，即係下一步可唔可以慢慢係放寬下本地遊，咁呢個我哋業界係非常之期待嘅。咁與此同時嚟講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 一日唔通关咧，或者我哋香港同其他嘅国家或者地区冇一个互通嘅话咧，我谂旅游业嘅重启都系冇乜希望噶。咁所以我哋一直都业界好希望能够尽快，即系可以同内地、澳门啊，可以通关，可以大家咧，即系恢复啲人流嘅往来。就算唔从旅游嘅角度出发都好啦，其实香港嘅经济已经再好难咁样撑落去啦。啊，所以即系希望能够尽快。透过疫苗又好，透过检测又好，希望能够尽快可以能够同内地啊、同澳门啊，或者同一啲其他愿意同香港建立旅游气泡嘅啲国家，可以大家能够有啲嘅共识，可以有啲嘅大家互认嘅机制，可以尽快通关。呢个系即系我哋业界认为呢个系即系见到曙光嘅一个即系唯一嘅一个条件嚟嘅，呢个可以讲话。 会唔会系以后即系你都会期望就系快啲？当系有个疫苗打咗之后，希望可以所有人都周围去咁咧，即系呢个系咪你哋觉得系一个即系都要打疫苗噶啦？呢个都要旅行的一个先决条件嚟噶啦，以后系咪咧？ 但最大嘅条即系最大嘅愿望，我哋当然希望即系疫情可以即系尽快消失，根本上可以恢复翻我哋以往即系自由通行，又唔需要检测，又唔需要打疫苗咁嘅状态，当然最理想啦。但系似乎而家按照现时世界嘅整个疫情嘅形势，咁似乎你话要未来要同去大家要有可以出行去旅行嘅话咧，似乎即系可能打咗疫苗做咗检测，这个可能系一个即系可能都算系一个基本嘅需要嘅条件嚟嘅。 你认为系其他地方、其他国家地区有啲乜嘢即系旅游业界而家做紧嘅救亡嘅一啲嘅措施，可以香港参考一下？ 其实咧，即系你睇到其他一啲嘅欧洲国家啦，或者你冰岛啊、丹麦啊，佢哋都开始推呢、这个即系免疫嘅护照嘅，或者譬如疫苗护照啦。咁当然咧，这个要大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系一个有个互认嘅机制，咁你先可以能够透过打咗疫苗，有咗个咁嘅即系记录，咁大家互相对疫情亦都有控制有信心，咁你大家可以能够互通到，咁对经济啊，对人流啊嘅往来啊，对旅游啊，咁你先能够一个重启。咁我哋就当然啦，即系你话而家要讲到要同世界其他嘅国家去倾呢个免疫嘅护照嘅问题咧，可能仲系远咗少少啊。咁但系可能最简单就系话，即系我哋一路都讲紧嘅。旅游业界好希望能够尽快同澳门啊，同大湾区啊，可以大家互通先。其实去年即系我哋基本上四五月已经系讲紧呢个议题啦，一路嗰阵时希望政府去推出一个健康码，可以能够同内地同澳门互认嘅健康码，然之后咧可以即系大家可以通关，可以唔需要隔离去检疫。咁无奈就系我哋香港嘅疫情啦，即系一波四折啦，咁变咗健康码都无影无踪，而家都咁，所以我哋业界就好渴望，好希望能够尽快见到。如果疫苗是到了香港啦，市民是接种啦，接种了之后如果是可以能够有个接种的记录，再加上一个即是如果检测也都是阴性的，咁即是说又既是保护到自己，也都是保障了他人，你不会传染到别人。咁的情况下呢，即是有个咁的机制可以能够免隔离的检疫，咁的机制呢就可以能够互应到，咁可以促成一个互通。呢、这个系我哋希望能够尽快见到咯。其实因为如果同即系大湾区同澳门同内地通到关嘅话咧，恢复翻正常嘅往来嘅话咧，咁起码我哋香港嘅整体经济又好，我哋香港旅游业又好，都系可以讲话一个曙光嘅希望。 但系呢个都需要政府牵头啦，或者同政府同政府之间嘅商讨。但系你所知，其实政府喺呢方面同业界嗰个沟通或者个积极性系点样咧？其实？ 我哋就不断去推动政府，去不断去要求政府去做呢样嘢啦。因为即系我哋业界，我哋真系已经系挨咗咁耐啦。咁可能有啲嘅行业，即系或者有啲嘅其他嘅个人啊，会睇到就话即系我睇唔到好大嘅迫切性啦，或者对疫苗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啦。但系从我哋旅游业嘅角度嚟讲咧，从我哋整体嘅经济角度嚟讲咧，即系我呢样嘢系，我觉得政府系好有个迫切性去尽快去推动去做嘅嘢嚟噶。 明白，好，唔该晒姚柏良，唔该晒， 我系 thank you。 姚柏良系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嘅召集人啊，咁大家都明白一件事嘅就系，而家好多国家地区都系好紧张啦，咁所以一旦有疫苗嘅话，系咪 即係相信可能真係好多國家都會將佢列為一個入境嘅條件啊。有啲朋友講笑咁話，而家好多香港人未必肯打疫苗啦。當日本話要打咗疫苗先去得嘅話咧，分分鐘就好多人去噶咯，係嘛？好多人打噶喎。 這個亦都衍生第二個問題。我啱上網睇翻個資料啦，即係呢個就係《經濟學人》個報導。原來喺即係富有個國嘅即係 outside 呢個 rich world， 即係呢個富有嘅世界以外一啲即係發展中國家咧，有成 85% 嘅國家咧係仲未開始呢個疫苗嘅計劃嘅。咁估計咧，呢一啲嘅國家咧，如果真係叫做大部分嘅人打疫苗咧，可能講緊要去到2023年之後。 係。 咁所以問題衍生就係話，可能疫苗如果要打疫苗先可以去旅行嘅，咁因為供求好自然嘅道理就變咗咧，有錢嘅人、能力經濟能力比較高嘅人就可以優先接種咗疫苗先。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打疫苗，变了疫苗可能某程度变了一个奢侈品了，我有能力去旅行，我就所以有能力 去买疫苗。 还有你还要国家本身自己有牙力 去抢到这些疫苗回来。 是的，但变相你就剥夺了一些贫穷国家或者没有能力经济能力比较低，但是他们同时都因为他们不是去旅行，但他们都有个健康的权利的嘛，他们就没有咁嘅資源去接種疫苗啦，咁啊變咗喺疫苗方面咪造成一個所謂貧富懸殊咯。啊，呢樣嘢其實亦都未必係社會想見到嘅嘢。 你見到嘅而家有好多嘅國家都表示話支持免疫護照啦，其實都係啲比較富有嘅地方嚟嘅，即係冰島啦、以色列啦、丹麥啦等等啦、英國啦。英國咧，其實佢哋都話，佢哋都支持要有一個所謂的疫苗護照，希望咧即係攞住疫苗護照啦，即係打咗疫苗之後就通行無阻咁講啊。咁而佢個外長亦都即係啱啱睇到報道就話，甚至可以諗下喺國內啊，即係英國國內啊，你打咗疫苗就可以上餐廳啦，都咁講嘅佢。咁嗱，呢個都係講即係暫時都係一個建議階段啦，就未係一個實行嘅細節。但係你睇到嘅就係、是。英國點解咁講咧？你見到佢因為英國咧係其中一個即係打疫苗咧個人口比例打得最高嘅一個國家嚟嘅。咁而家即係佢哋都好為呢件事自豪啦，就係因為打疫苗比較順利同埋佔人口比例係高嘅。咁所以你都見到咧，成全球啊喺疫苗開始打之後咧嗰、那個確診嘅數字係減得幾犀利嘅，即係比較起大概十一月之前，即係第四波香港嘅第四波出現之前咧，係已經去翻嗰個水平嘅。比起最高嗰陣時咧，係每日係跌咗有一半嘅確診數字嘅。咁而英國咧，每日而家大概萬幾宗確診數字啦，比起最高峰嘅時候四五萬宗咧，係亦都係低咗比較多嘅。咁嗱，好多人都會覺得係一個即係疫苗嘅作用開始見到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唔係個個打到嘛？ 系啦，因为你都系嗰个供求问题，咁除非话药厂系可以、个技术系可以好大量生产到，亦都喺嗰个价钱上、成本上系可以减低，即系令到就系富有又好、贫穷又好，都可以有呢个疫苗打啫。但如果唔系，即系嗰个供应，如果始终系有限，药厂系只可以做到十个疫苗嘅啫一日。咁但系有钱嘅国家、有钱嘅社会，佢就可以攞走7-8个疫苗，跟住剩翻2-3个疫苗，就系由贫穷国家、非洲一啲贫穷国家去争，咁变咗咪有钱就有疫苗打，啊冇钱就可能冇得打，咁其实呢个贫富嘅悬殊咁样不均喺疫苗上反映，亦都唔应该系我哋希望见到嘅嘢。 同埋可能个问题又唔单止系一次，因为啲疫苗咧系会失效噶嘛，因为病毒有变种啊嘛，大家都听到啲消息啦，就系有譬如话而家都讲紧Moderna 嗰只嘅疫苗咧。對住一啲南非嘅變種病毒咧，其實佢哋個效果就已經係得翻平，即得翻正常病毒嘅1/6嘅。咁你可以想象嘅就係病毒就不停變種，變咗咧，可能你啲疫苗咧又唔係打一次一勞永逸嘅，好似流感咁嘅，即係每一個季度你可能要諗下今年係興邊一種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代表住你嘅貧富懸殊唔係一次過嘅喎，係以後每年每年都要計一次喎。 所以呢個變咗衍生，亦都唔係純粹話即係 系咪贫富悬殊啊？呢啲咁原则性嘅问题，亦都可能调翻转，亦都会影响翻有钱打疫苗嘅国家。因为头先讲啦，比如哦，一个有钱打疫苗嘅国家嘅人，佢打咗啦，谂住啊大安旨意冇事，去咗英去咗非洲做嘢，点知非洲因为个社会嗰个环境打唔到疫苗，咁但系咧个疫个嗰、那个啊病毒唔知点样变咗种，咁啊带翻去佢翻翻去英国咧，咁啊变咗种嘅疫嘅啊嘅啊细菌咧又变咗。感染翻呢啲即使打咗疫苗嘅人咧，都可以受呢啲变咗种嘅啊细菌所感染。 系啊，呢啲病毒系会不停咁变种，呢、這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啦。咁啊，大家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喂喂喂，精灵一点有利是派喎、 啊，系咪又要打电话嗰啲噶？ 唔使啊，好似话个个都有噶。 精灵一点，一人送你一封大利是。 有我陈善阳送你快高长大。小朋友长时间在家里学习和生活，家长应该预留时间给小朋友放松一下，等他们愉快又健康地成长。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今个新年祝大家利是到来，幸福满载。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轉一轉另一個話題啦。喺疫症之下咧嘅美食車啊，又如何呢？咁大家都記得啦，喺2017年嘅時候咧，政府宣布即係有一個美食車先導計劃啦，喺全港不同嘅地點啦，尤其係比較多旅客嘅地方，就整一啲美食車啦。咁啊，都一路宣傳過一輪嘅。咁結果咧，而家都似乎經營慘淡。最新的數字就是2020年3月到7月這幾個月所有美食車的收入就只剩16萬多，所有 是包括十幾個即營運或者是、有牌照營運的美食車呢，加上只剩16萬多，可以想像到真的都幾慘烈。 是啊，這個美食車坦白讲，自从政府2017年推出呢个美食车咧、嗯，我都未试过帮衬嘅。 我都未，我都未见过。其实可能我真系， 不过咧，我去过美国啊、加拿大嗰啲地方，的而且确有呢一类美食车，系几好味嘅呢啲嘢。 系 咁啊，香港其实有一个美食车嘅，不过可能我哋新闻之后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嘅美食车。 系啊，嗱，咁而家见到嘅就系个问题系咧，嗰、那个。美食車咧，2017年5月推出啦，咁一路先導計劃啦，咁政府就話最近啊，啱啱早前啦，就繼續延長啊，延長到2022年嘅2月，咁啊，因為咧就係因為疫情帶嚟嘅問題咧，即係影響咗美食車嘅營運，咁啊，所以再延長多一年啦。咁其實呢個先導計劃，如果咁嘅話，先導咗搞搞下五年添咯。 係啊，但係先導又先導，似乎都冇乜氣息。特別如果疫情啊，更加係令到呢件事係更加係即係好難見到有一個可以即係做得翻起嗰個聲勢喺度。 嗯，嗱咁啊，啲美食車咧本身嘅營運者咧都一路有好多嘅要求嘅。咁啊，去到呢個情況，跟住又有啲咩要求咧？嗱，我哋聽一節新聞之後翻嚟再傾。 刑法修正案，并在全国多处部署装甲车和加派士兵戒备后，各地示威活动持续。在首都内比都，有示威者手持被软禁的国务之政昂山素姬的图片游行，约有20名高中学生被拘捕。在最大城市仰光中部，当局在中央银行和中国大使馆一带部署10多架警车和4架水炮车戒备，几百名示威者据报仍然在银行附近手持标语靜默抗議。軍方昨日頒布刑法修正案，任何人煽動或對政府或者軍隊仇恨，或者阻礙安全部隊執行維護國家穩定的工作，最高可以判處20年監禁。天氣方面，華南地區普遍天晴，下晝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降至50%以下。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幾度。明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欢乐有年。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郑蓉，祝香港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事事顺心，心里面有平安和喜乐，过好每一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明。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黄鹤明，你好。 你好， 我哋啱啱倾紧咧就系美食车啊，咁啊，大家都记得啦，喺2017年咧，香港推出咗美食车嘅先导计划啦。咁大家喺海洋公园啊，喺金紫荆广场啊，喺迪士尼乐园啊，尖沙咀梳士巴黎花园啊，艺术广场等等地方咧，大家间唔中咧就会见到有啲美食车停咗喺度啦。咁啊，呢个先导计划咧，啱啱即系早前冇几耐咧，就政府再延长一年啦。主要因为疫症啊，喺过去一年咧，基本上好多嘅美食车咧都冇乜点运作。咁其实刚才讲过嗰、那个，如果用营运数字总收入嚟计咧。去年的3月到7月呢，总收入只是得167,000多啫，是咁多架美食车加埋啊，即是牌照就13个嘅，咁有啲冇营业㗎啦已经。咁但係真係即係上报咗去嘅总收入得160,000多啫。咁相对于即係比较旺盛嘅，譬如最多收入嗰一季度呢，就是2017年10月到2018年嘅2月呢，係有830多万嘅，830多万嗰阵时系比较即系都系经营得好少少，但系好多美食车都觉得系未必能够赚到钱嘅。而赚到钱嘅地方咧，其实主要都系集中喺迪士尼乐园出边嗰架车嘅。咁、当然咧，佢哋轮换嘅，不停有不同嘅美食喺门口嘅。咁嗰个占咗所有营运场地嘅63%嘅。咁即係其實都佔嘅比例幾大啊！嗱，電話裏邊咧就有美食車負責人張先生，你好，張生。 喂 ，hello， 兩位主持 人。係啊，想講下你哋嘅營運情況點啊？喺近呢一年啊，疫症嘅期間。 我哋營運至今，其實我哋多數依家暫時都冇營業㗎啦。今年成年都營業咗20多日到啦。 係。 應該總數都係有20-30日到啦。跟住就冇再營業過啦。 是个原因都是因为疫症，都是即系宁愿系悭翻啲皮费咁系嘛？ 原因一嚟悭翻皮费啦，二嚟因为有啲场地都可以营业嘅，但系嗰啲场地都其实同疫情冇咩分别嘅，有啲场地都做唔到生意，我哋即系选择性我哋都唔做咯。 你意思即系有啲场地本身根本就嗰、那个 冇生意做， 本身都冇客人去，系 本身即系嗰啲地方睇偏啊，所以嗰啲地方系冇人去嘅。咁我哋未必会去嗰啲经营啊。咁我始终我哋美食车嗰个疲费，我哋都有个疲费喺度啊嘛。即系起码你要个司机啊，起码有个师傅啊喺架车度做一啲嘢啊。咁你嗰个疲费。都揾唔到两个师傅嘅疲费，咁我哋何来会走去嗰啲场地去咧？ 好啦，就算系啦，个疫情就始终会过去嘅。咁睇嚟啦，今日嘅确诊个案数字就去翻到单位数啦。你哋有冇即系期望可能几个礼拜之后会真系又做翻，会开翻架车出街咧？ 其实我都等紧，我都好期望，即系有得开嘅。即係本身個計劃都其實都好好啊，對即係對香港即係嗰啲食物嚟講都 OK， 都幾好嘅。即係本身我哋都有心去做嘅，只不過你疫情之下，咁我哋啱開嗰陣時，我哋都請咗好多伙計啊，好多伙計嘅。咁我有工場啦，即係俾呢部美食車去做啦，同埋都請咗好多人，都諗住。 即帮助一啲就业啊嗰啲啦，但系疫情下影响真系非常之大嘅。今年直情咩？直情即系拍停车都拍咗几万蚊， 系 唔计其他嘢。唉，我哋仲要供车咧。 嗯哼， 咁其实嗱，即系其实我谂疫情之下咧，即系所有饮食业啦，唔单止系即系美食车都个困难啦。其实你期望政府喺成个回顾成个美食车嘅政策，你觉得边一样嘢其实佢做得系可以做得好啲，等你哋经营唔使咁困难咧？即系不论有冇疫情都好啦。 其实当初都我哋都有开会啊，讲过好多嘢嘅，都有即系提议过去边度边度，即系尝试喺呢个场嗰个场嘅。 嗯， 就只不过都即系你话想最好啲嘛，叫佢最放宽啲，可能入啲纸啊，唔使即系申请嗰啲其他场地，唔使咁耐啊，都放宽咗好多嘅。其实都放宽咗好多嘅。但系你比较，因为点解咧？我哋始终我哋揸架车出去做呢样嘢 ，sell 呢样嘢，即系 sell 嗰个产品，我哋都要有个利益嘅。即系我哋本身，我哋都要为自己个利益去做呢样嘢嘅。 嗯， 即系如果你话我净系当宣传嘅话，不如我整部货车去宣传就好啦，都唔需要整个厨房喺架车度，即系抌咁多钱落去做呢样嘢。但系依家今年我都所知都有啲车都唔想做啦，已经都放弃咗。其实我都谂住放弃噶啦，都谂住放弃部车唔做噶啦。即系一非常之难经营，你今年好似疫情咁样，你前一年就示威， 嗯， 咁其实根本上香港个旅游业已经插落谷底度噶啦，其实。 咁你点睇前景咧？即系嗱，而家你条数点计啊？放唔放弃？有冇咁计？ 放弃，我哋都谂住即系继续去支持佢、撑佢。其实我都睇下呢段，睇下佢可唔可以关啦。第二，同埋你个旅游业，你最重做翻个旅游业先。咁都要睇政府嗰边嘛，可能佢依家搞紧内销咧，我哋都其实我哋又，如果你搞内销，我直情我就唔要啦，我直情就放弃噶啦，唔做噶啦。基本上你嗰个政府你而家行嗰个方向，佢系自己政府佢系为自己个利益上去做嘅，唔系为我哋呢啲商家去做嘅，唔系为我哋呢啲就业啊呢啲，佢都唔会理你嘅。 系你觉得点解如果话即系做本地游或者即系所谓内销，你哋其实卖啲乜嘢食物噶，会觉得一定系游客先会帮衬嘅？ 唔系啊，因为我哋啲点全部都喺旅游区。咁我点会做啲咩啫？点会去嗰啲民生嘅地方做到啫？你有冇民生嘅地方俾我去？ 即系其实个地点嘅掣肘咧， 始终系地点， 我觉得系一个大问题啊嘛。因为其实你睇下而家，其实呢个农历年假其实条街好多人嘅，好多香港人，譬如去长洲啊，逼爆晒。但系如果地点佢唔绑得咁死，灵活啲咧，其实系有得做嘅。 我哋都 OK 噶，其实如果你唔绑得咁死，我哋都 OK 噶，都做到噶。其实即系如果你今年好似嗱，你而家你年初六你先去开翻俾啲市民， 年初七 就算系啦。咁你初七你开翻，你呢头讲我入纸都入唔切啦，我做都做唔切啦，我要申请嘅程序啊，我有个程序噶，政府所有嘢全部要跟程序去做嘅，唔可以话诶、你想去边度边度噶，我哋又唔可以咁样做嘅。 系明白 啊， 好啦，咁啊睇下政府会唔会弹性啲去处理啦。唔该晒张先生，张先生系美食车嘅负责人啦。阿黄学明，即系睇嚟咧，美食车嘅问题嚟嚟去去都系讲个问题就系啦，即系个地点啊。咁因为咧，即系阿黄学明，你头先讲到就喂好多地方其实人山人海噶啦，虽然你话禁聚啫，咁但系政府一路以嚟嘅讲法就系，因为佢唔想呢啲美食车停喺啲有铺头嘅地方啊，因为会影响人哋嘅生意啊嘛，咁啊又会有人嘈噶啦，同埋都唔公平啊嘛。人哋俾咗租噶嘛，你无端端加架车喺度抢生意啊嘛，咁所以咧一直就系喺紧一啲冇乜其他铺头嘅一啲海边啊、公园门口啊嗰啲地方。 但系我咁呢个就系好官僚嗰个问题。其实咧，香港自古亦都有美食车嘅，以前大家细个笃鱼蛋啊、牛杂。推街边嗰啲咪美食车咯，但个问题你唔会去专登走去迪士尼去督串鱼蛋噶嘛？你会行过路过肚饿，好香，你就会食。咁所以地点个灵活性咧，系推动美食车好紧要一样嘢。 特別而家即係六點禁堂食之後，其實好多人可能外賣就呢度買一啲嘢，嗰度買啲嘢就翻屋企食噶嘛。其實呢個階段正正係美食車應該係可以大做生意嘅，特別係推銷俾本地人。但係唯獨就係因為嗰個官僚政府指定只可以喺幾個地點，而嗰啲地點頭先阿黃生都講咗啦，係一啲偏僻，根本啲市民唔會去嘅地方。 普通市民唔會去啦，就係遊客先至會去啦。 咁 迪士尼啦，係 啦，冇錯。咁你諗下呢啲時候點會無端端為咗食某一個食物，專登山長手遠走去迪士尼買？唔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就係成個美食車計劃個致命傷，就係、是、嗰個地點個規限嗰度。 咁睇嚟就係、是，如果係呢個係一個關鍵點嘅話咧。先到咗幾年係冇乜點解決過，而家有啲新嘅一啲方案嘅，就係譬如咧，有啲新嘅場地咧係嗰啲美食車自己去提出嚟嘅，咁然之後政府可能協助佢哋申請啊，當然佢哋自己都要做咯。咁呢樣嘢多咗啲彈性啦，咁但係睇嚟就成個大局就都未改喎。 係啊，始終個思維佢就係始終要綁死你要入紙申請，指定某一個點先可以去買嘢食。咁呢個根本就同美食車個概念背道而馳咯。頭先用翻我哋以前細個食篤魚蛋、牛雜，當然你話衞生安全問題，但係以前點解你會食呢啲？點解會咁受歡迎？你唔會係去諗某條街街尾去食，你係經過見到啊有咁咪去食咯。咁呢個係美食車嘅特點嚟噶嘛？外國香港都係咁噶，其實 香港地道嘅特色啊， 係啊，冇錯。 我哋轉頭翻嚟又講下另一啲香港地道嘅特色。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疫情反复，戏院不能够正常开放。今年是罕有咁样冇贺岁片的一年，一众戏迷冇得入戏院，点样好？近年贺岁片的市道是点？题材上有冇创新呢？依靠贺岁片救市有冇用？马恩赐同嘉宾林超荣一起讲贺岁片金色。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嘅一年系牛年，牛系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完成艰巨重任，同我得你都得嘅节目宗旨一样，充满正能量。 恭喜恭喜，我得你都得嘅曾万光，恭祝大家牛年顺境，恭喜发财，身心愉快。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讲到香港的特色美食啦，美食车的下场咧，似乎都暂时都几惨淡啦。另一个香港的特色，以前咧我哋一路都好自豪咧，就系、是。有香港製造啦，以前嘅係啦，讀書嘅時候成日都講緊我哋五六十年代香港起飛啦，有好多自己製造嘅工業產品啦。咁但係都似乎唔知係咪已成過去啦。咁但係嗱，過去幾年咧，年年由2015年開始，年年咧施政報告裏邊都會有一個欄目，就係講緊香港嘅再工業化嚇、再工業化呢四個字。 但係咁多年咧。我覺得所謂政府推的再工業化都是一個口號，但幾時真的落實了呢？就是真的在2020年呢、這個新冠疫情之下呢、我們就真的看到民間呢原來是還有這個工業化的靈魂或者的魄力資源在這裡。大家看到我們記得上年2月這個時候我們還在罵這個口罩荒、大家都在害怕沒有口罩用的時候呢，好多香港嘅有心人咧就自資廠房啊，買機啊，喺幾個月內就真係做到香港製造嘅口罩俾大家使用。咁呢個反映到其實香港係依然係有人才咧喺從工業嗰個技術方面去發展去做嘢。 係啊，嗰陣時就唔夠口罩啦，而家應該係。都應該口罩過剩㗎啦，見到唔單止係生產咗好多口罩啦，有好多不同嘅款式啦，不同嘅規格嘅口罩啦，甚至舊年呢個時候呢仲講緊哇去搬啲口罩機返嚟啦，去搬啲熔噴布返嚟啦，搶到啲價好高啦。咁而家呢喺香港甚至已經係有廠房呢係去做一啲熔噴布出嚟㗎啦。咁我哋跟住嚟到八點嘅呢大半個鐘啦，不如傾下就係由口罩製造口罩的經驗去看翻，即係其實香港要做翻啲工業或者所謂再工業化咧，當中我哋即係累積到啲咩經驗咧？嗱，電話裏邊咧，我哋有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營運總監姚慧嫻嘅，姚慧嫻你好啊，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啊，嗱，都想听下你哋都有系研发一啲口罩啦，一啲比较即系用料上比较高规格嘅口罩啦。喺成个研究啊、设计到生产嘅过程啦，即系香港呢个地方要再工业化咧，你自己得出啲乜嘢经验可以俾大家参考？ 我哋研发院咧，其实我哋系创新科技处嘅旗下嘅研发中心啦。咁我哋就喺唔同嘅范畴同埋领域咧，包括即系保健方面咧，我哋都会研发一啲嘅即系新材料啦，同埋纳米技术嘅。咁口罩系其中一样啦吓。咁我哋希望藉住呢啲嘅研发咧，去支援业界嘅。我就想讲一讲咧，就系话喺过去嗰一年咧，其实我哋咧系藉住我哋好多嘅抗菌抗病毒嘅技术咧，我哋就应用咗喺即系击退啦、过滤啦，同埋杀灭细菌同埋病毒嘅一啲嘅产品嗰度嘅。咁因为咧，我睇到咧，即系市民喺呢个疫情底下咧，佢哋对于呢个卫生啊、保健方面嗰个挑战啦、都好大啦。咁我哋就喺过去嗰一年咧，我哋就同好多嘅业界咧，我哋就做好多嘅应用研究嘅项目，咁就开发咗好多即系防疫抗疫嘅产品啦。咁包括口罩啊，或者其他嘅产品都有嘅。 嗱，咁喺成个过程里边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香港嘅。譬如廠房啊，都唔係咁大啦，唔係咁多啦，啲機器可能已經亦都唔係喺香港做啦，好多嘢。咁你見到喺呢一年嘅實踐裏面，你會發覺即係香港仲有啲乜嘢係一個即係所謂嘅一個弱點啊，要好好改進嘅地方。 其實喺呢一年咧，即係雖然有疫情啦，咁但係即係有危必有機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咧，好多業界咧都即係好想係做翻啲嘢啦，為香港，亦都即係睇到有咁樣嘅即係機會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會即係設立一啲嘅生產線啦，去開發一啲嘅防疫抗疫嘅一啲嘅產品嘅，唔單止係口罩啦，可能有一啲嘅即係搓手液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即係消毒嘅一啲嘅產品啊，咁都有嘅。咁佢哋都好積極咧，去即係投入資金，亦都咧同我哋咧繼續去即係研發，即係同埋咧開發呢啲嘅產品嘅。 係嗱，或者具體啲啦，你哋有本地即係係你哋設計嘅一個納米纖維呼吸器，其實就醫管局都買咗噶啦，都用咗億幾去買噶啦。咁係你哋設計噶啦。咁但係大家都睇到新聞啦，知道就係前幾日嘅新聞啦，就係、是。即係有啲醫管局嘅員工就話：喂，個口罩質素參差，有斷繩啊，有陣時候有穿窿啊，口罩有污漬等等嘅問題啦。你覺得係一個乜嘢嘅情況之下出現嘅問題？ 其實咧，我哋呢一個口罩咧，係響2014年嘅時候咧，即係早於2014年嘅時候咧，我哋用我哋嘅納米纖維技術咧，同一間嘅公司咧合作研發嘅。咁係一個即係N95 高防護規格嘅。同埋咧高透氣度嘅一個納米纖維口罩嚟嘅，咁呢一個係即係成功研發，同埋咧亦都喺香港咧係即係成功咁樣商品化啦，真係一個即係100%嘅香港製造同埋即係香港研發嘅一個嘅口罩啦。咁最近咧都即係我都留意到有一啲嘅即係報道啦，呢、這個口罩即係出現一啲嘅質素嘅問題啦。咁即係相信呢一個嘅，因為咧我哋係負責做研發嘅，我哋冇直接參與佢嗰個生產嘅。咁但係咧，我哋相信咧，生產商咧係如果有需要咧，佢會積極咁樣處理咯，同埋咧即係都會作出改善嘅。 但係你見到個原因係乜嘢咧？係咪同香港成個製造鏈有關嘅咧？ 相信咧都應該係嗰個生產商，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喺咁短嘅時間咧，即係佢要即係大量投入生產啦，咁即係相信即係可能有一啲未完善嘅地方，咁佢都會咧積極咧去即係做出一啲嘅改善嘅。 咁會唔會呢個係就係可能係見到香港話再工業化嘅一個弱點咧？好似係咪我見到其他好多不同嘅其他嘅商家或者廠家都話咧，即係而家喺香港即係開翻間工廠出嚟咧，甚至連一啲工程師啊都即係維修嘅工人啊都係欠缺嘅。點樣去用嗰啲大型機器都未必有咁多人有經驗啦。你自己點睇？ 我諗呢個可能即係同香港整體嗰個嘅即係再工業化，即係嗰個嘅 規劃啦，或者係嗰個策略啦，或者一啲嘅配套啊，即係即係上中下游嘅一啲嘅即係配套啊，咁都係有關嘅。咁當然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專才方面咧，都係即係需要即係需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即係譬如一啲嘅企業咧，可能佢即係好有心想喺香港即係設立生產線啦，咁但係即係可能規模咧未必係能夠做到好大嘅嚇。 咁喺專才方面，邊一啲即具體嚟講係邊一啲人香港而家要再工業化嘅時候比較欠缺，要多加培育嘅？ 我哋做研發嘅，我哋即係始終都係覺得咧，喺物料嗰方面嘅專才咧係即係好欠缺嘅喺香港嚟講嚇，因為同埋即係物料研發呢一個嘅即係潛力咧，其實係好大嘅，喺好多嘅範疇咧都可以應用得到嘅嚇。 嗯。 但呢方面嘅培訓似乎就少啲啊嘛，或者喺學院學校訓練出嚟就冇呢一類嘅專才俾到坊間或者社會使用咁樣。 其實即係香港嘅咁多間嘅院校啦，咁即係其實每一年佢哋都有去培訓呢一啲嘅人才啦。咁當然即係你話足唔足夠咧，就即係可能都仍然咧係即係有一啲嘅即係距離嘅嚇。咁但係咧，我哋都好多時都會即係因應我哋嘅需要咧，我哋都會引入一啲即係譬如喺內地啊，或者喺即係外國啊嘅一啲嘅專才啦，即係嚟到我哋公司咧去即係幫手進行研發嘅。咁亦都我哋都同即係大學即係院校嘅即係一啲嘅教授啦，我哋都會好緊密咁樣去聯繫咯，希望可以真係。可以反映到俾佢哋知道咧，即系喺边一方面嘅即系训练啊，会系即系适切即系而家香港嚟紧嗰个创科嘅需要啦。 其实喺你哋生产口罩嗰个经验或者其他嘅防疫用品嗰个经验咧，你哋负责设计咁，但系去生产嘅时候要喺香港做，经过咗呢大半年嘅实践之后，会唔会觉得其实如果喺一个正常嘅情况之下，真系翻大陆做简单得多咧，系或者又平啲咧？ 其實我哋喺過去呢一年嘅經驗咧，我哋睇到咧，我哋能夠咧成功咁樣同香港即係好多嘅即係中小企咧去合作咧，開發咗好多防疫嘅產品嘅，佢哋唔需要咧即係翻去內地去生產啊咁樣嘅嚇，因為咧即係去生產呢啲防疫嘅產品咧，佢其實係唔需要好大嘅地方啊，或者係好多嘅人手啊咁樣嘅。 但係會唔會貴過喺其他地方買到嘅？即係喺人工方面係會貴咗？即係疫情過後之後，可能都唔可以保持到維持到呢個狀態。 喺人工方面，其實即係因為咧，我哋用咗一啲嘅技術啦，或者一啲物料咧，其實。有部分咧係可以咧，即係讓嗰、那個即係技術嘅應用咧係更加有效啦，或者係其實可能嗰個成本咧係會即係較低嘅嚇，咁所以即係可以抵消翻咧嗰個人手嗰個嘅即係嗰、那個薪金嗰個嘅即係差別咯，其實嚇，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見到有好多香港公司咧，佢哋都。即係喺過去嗰一年咧，佢都找緊呢個機會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咧，去即係去建立一啲嘅生產線啦，去將好多嘅防疫嘅一啲嘅技術咧，去即係去應用嘅。 即係聽咁講咧，其實即係我叫呢啲醫藥嘅產品，可能屬於輕工業啦。可能似乎就土地呢個嘅問題，反而唔係最大嘅問題，反而係聽你咁講，可能啲專才啊呢方面人才培訓，反而喺你哋呢一個行業嚟講，反而係比較。头痛啲嘅问题 系啊，即系人才啦、培训啦，同埋嗰个应用咯，即系要有一个理想嘅环境，可以喺本地咧去即系有多啲嘅应用，即系让更加多嘅人咧系即系知道有即系呢啲咁好嘅技术，其实喺香港都有嘅。 即系个推广方面，似乎亦都系一个问题。 系啦，系啦， 好，唔该晒你，姚伟娴，唔该晒。 好，唔该， 姚伟娴系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嘅。营运总监啊，咁啊，大家都听到再工业化呢个字听咗好多啦， 好多年 吓，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试炼嘅机会啦。 系啊，即系听阿姚小姐咁讲，其实系有希望噶。我哋香港嘅工业，即系我哋成日都谂住保地。 系，我哋阵再倾啊。 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三个月以来新低。本地个案有四宗，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新增确诊患者包括中环皇后大道中泛海大厦一间律师行的文职员工，他所住的杏花村第26座要列入强制检测。他曾经在年初一到筲箕湾外东村外平楼拜年，有11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另一名感染源头不明的患者是屯門 V-City 商場一田百貨麵包店的麵包師傅，他所住的天水圍天眾苑眾奇閣要列入強制檢測，有6名同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麵包店要停業14日。衛生防護中心說，近日個案下跌，但不排除農曆新年長假期後疫情可能會反彈，呼籲市民不要掉以輕心。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并冇方程式界定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至于接触几多分钟才算紧密，要衡量当时情况的风险评估而定。面对面接触15分钟，并非金科玉律。他指出，过去很多案例，即使戴口罩，但面对面倾偈几句都能够中招。因此，戴口罩面对面接触人士，有可能被界定为紧密接触者。如果身处密闭空间两个钟头，亦可以是紧密接触者。欧家荣又话，如果有学生确诊，同一班房内的其他学生如果佩戴口罩，并冇除口罩进食，一般情况下不会被列为紧密接触者，但如果有多于一宗个案，就要考虑之间的关联，以及会否有隐性传播或者爆发情况。多间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检测站连续两日出现排队人龙，截至傍晚五点半，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明日和后日预约名额全部爆满，部分中心要到星期五甚至星期六才有名额。不少市民因为预约不到，即场排队检测。有饮食业员工说，雇主要求有阴性结果才可以上班。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除了社区检测中心，亦可以领取样本包提交到医管局或者卫生署诊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后到渠务署在中西区的污水井采样点视察采样流程，以及前往香港大学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了解污水样本的处理和检测过程。政府由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在超过110座污水检测呈阳性的大厦进行强制检测，找出超过50个确诊个案。不少是大厦仍未出现任何确诊个案之前。林郑月娥说，当局会继续善用科技，务求取得更大的抗疫成效。林郑月娥又到访环保署的转废为能及回收设施，包括环境署其中一个回收便利点绿在上环。她说，各部门将会全力支持环境局推动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并希望立法会早日完成审议，并通过有关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条例草案。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America is back。 远在千里的事。 你不可不知的事， 一网打尽。 The world is waking up.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无远弗届。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日评论员黄鹤鸣倾紧嘅题目咧，就系香港嘅再工业化。咁尤其喺疫情当下咧，喺过去嘅一年里边咧，好多时咧都好多香港嘅厂商就试图喺香港本地生产翻一啲口罩啦，同埋一啲防疫嘅用品啊。嗱，我哋就从呢一方面去睇下香港嘅。要再工業化當中即遇到的一些困難啦，或者機遇啦嚇。電話裏邊有科學園的行政總裁黃克強啊，黃克強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係啊，嗱，不如我哋即由呢個口罩或者即一啲防疫用品開始講起啊。喺香港，譬如喺過去一年，好多人嘗試喺係啦香港咧就再即再設立翻啲廠房等等嘅一啲即措施啊，一啲嘅做法啦。咁你睇到而家？那個成效如何呢？那個經驗得到啲乜嘢呢？ 其實呢，喺去年大概我都記得呢，過年返嚟呢都好緊張，就話冇口罩嘛，我諗大家都好記得呢件事嘅。咁我哋呢就係、其實喺科研我哋係用咗幾個禮拜時間呢，將個廠房呢轉咗呢個無塵車間，咁就俾一啲廠家去用。咁同時呢，工業村裏面有幾個廠家都開始即係改變用途。咁其實見到香港啲廠家去係反應好快啊！咁就將啲口罩做出嚟。咁呢個其實只不過一個例子嚟，但係咧你見到其實香港係有咁嘅能力，亦都有咁嘅需要啦，可以咁話去繼續再工業化。因為香港其實本身嗰個經濟啦，而家只得大概1-2% 係真係工業。咁嗰個多元化係唔夠嘅。咁我哋睇到係即係香港有需要利用科技啦，帶動工業去再發展嘅，我覺得係有咁嘅需要，都有好多廠家有咁嘅心，有咁嘅能力去做嘅。 但成個問題即係、我同意你所講，其實香港我相信人才喺工業方面唔單止識做口罩，我相信好多嘅嘅範圍佢哋都識。但係點解嗱？大家嘅四小龍，亞洲四小龍，其實台灣、新加坡以至韓國，大家都知道韓國手機，大家都知道品牌很出名了。新加坡我想知道它的醫藥科技也很出名，但香港為何在這方面滯後，比其他亞洲四小龍都是滯後？問題在哪個位置呢？其實 我想其實過去那20多年我們都是在香港長大，四小龍到現在，其實我們過去那段時間是主力是服務行業這樣。其實而家我見到個機會翻返轉頭咧，就係、話我哋有咁嘅地方啦。香港其實係一個相當之好嘅位置啦，咁有個大灣區好大嘅市場啦，咁亦都有相當唔錯嘅研發嘅人員。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再工業化咧，一定唔係翻轉頭以前嗰啲大量嘅勞動密集嘅工業，一定唔係㗎啦。咁我哋一定要諗一啲係科技啊，科技元素比較多啊，唔一定係科技產品，可能係先進嘅工藝流程啊。或者有研發嘅投入啊，有優質就業啊，有投資嘅產能之類嘅，咁其實係香港嚟緊呢段時間咧，我諗係有唔少嘅人係想翻嚟香港再做工業，但係唔係將搬咗去外國、搬咗去廣東嗰啲工業搬翻嚟，係一定唔係啦，而係用科技帶動嘅工業。 係咁嗱，呢樣即係個感覺。嗱，譬如我聽到你咁講，都係其實講嚟講去都係一個研發啊、設計啊。嗰、那個步驟多過真係生產工業生產嗰方面喎，係咪咧？ 其實嗱咁講啦，香港有啲產品咧，其實香港係比較好，譬如食品啦。舉個例，譬如香港某啲月餅咧，係真係香港做特別好嘅。咁有啲譬如藥物啊，或者一啲電子啊，另外一個即係呢啲其實呢啲產品香港係有一定嘅優勢。咁但係如果你當然話要做好大量大規模生產，未必喺香港需要做啦。而我哋做一啲我哋叫可信程度比较高嘅产品啊，或者一啲嗰啲科技程度要求比较高嗰啲产品咧，香港係有优势嘅。 咁藥物啊，其實香港應該可以做嘅。咁一定唔係翻轉頭以前做翻嗰啲幾萬工人嗰啲噶啦，嗰啲全世界都唔想做噶啦。咁我哋要向前看先得。 咁但係因為我知嗱，譬如創科署其實都有個再工業化嘅資助計劃啦。我睇翻資料就係其實佢都係針對就鼓勵即係。以香港發展一智能生產為基礎嘅，咁但係個反應聽講係咪麻麻地啊？但係點解呢？如果係咁，其實都吻合就剛剛你講啦，即係其實香港已經從智能生產個方向去做，但係點解都反應唔係咁好其實 嗱，我需要啲時間啦。其實呢要做生產咧，就一定要有市場啦、人才啦、成本啦，同埋即係地方。咁其實香港本身市場大，但係大灣區係好大，中國好大，東南亞好大。咁人才香港係需要培訓嘅，咁其實我諗香港嘅大學唔差，咁成本香港其實唔算得好貴嘅，如果你講高端生產，咁地方其實我哋科研希望做啲工作，因為我哋三個工業村啦，希望可以真係將啲地好用啦，咁同時我哋將會啲起緊一個叫做先進製造業中心，嚟做一啲有100萬尺嘅，咁係將一啲高性能嘅廠房起好出嚟。咁啲廠家可以即刻搬入嚟就可以用啦。咁明年年初咁嘅研底就完成㗎啦。咁其實係有好多嘢配合緊，希望吸引多啲廠家喺香港嘅設廠。咁你頭先講個創科處嗰個咧，我諗一間生產力局嘅畢生咧，佢會講，其實反應唔算差，只不過係我諗需要啲時間同埋多方面嘅配合咧，俾多啲人去真係繼續去爭取，我諗係有機會嘅。 你刚才讲到即係喺将军澳工业村有个先进制造业中心嗰啲高性能厂房呢，其实係主要系一啲乜嘢特别嘅厂房，可以吸引到啲咩嘅工厂会返返嚟。 好啊，呢个呢其实系几年前我哋立法会攞咗一笔钱去真係再工业化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就系嗰个厂房就其实我諗如果留意睇到呢，我哋前嗰排开一个叫数据技术中心，系一个比较小嘅200,000尺度。咁而家我哋起咗一个好大嘅，就系、是先進製造中心係100萬尺嘅廠房，係多層高樓底高載重防震，有曬數據嗰啲咁樣。咁同以前我哋嗰啲工廈係唔同，但係係有埋啲我哋共用嗰啲叫做 logistic 嗰啲貨物嗰啲啊咁樣。咁呢個廠家如果啲生產力係高科技產品啊、先進嘅工藝流程啊、有研發投入嗰啲咧，其實你嚟就可以入噶啦。我哋而家諗緊嘅就係譬如啲電子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工業 4.0 嗰類嘅生產咧，其實係好適合嘅。我哋今日已經見到有好幾間，雖然我哋明年年初先入伙，但已經有幾間已經有興趣，已經係簽咗一啲 LOI 準備搬入嚟噶啦。 即係你意思係有啲高性能嘅一啲嘅 配套啊， 配套喺度 之類係啦，係啦，配套設施咁樣係啦，係啊，係啊。咁其實真係見到係香港有好多廠家，其實當然我唔敢講話係真係完全係單單以前咁樣，但係好多人係希望係喺幫香港推動佢工業化，加上政府嘅一啲新嘅政策支持咧，其實你見到唔少嘅有興趣嘅投資者係希望喺香港做，繼續做翻落嚟嘅。 人才方面咧，因為剛才之前嗰位嘉賓就話人才啊、專業培訓就比較缺乏。咁你自己覺得其實係咪咁嘅一回事咧？或者院校喺呢方面係咪可以再做多啲少少嘢？ 嗱，咁講香港過去嗰20多年都係搞緊呢個服務業。咁事實上，如果你話即刻有啲人才咧，係有少少需要重新再嚟過嘅。咁但係其實香港幾間大學其實係好強嘅，工程啊，四間大學都係香港有四間大學排名150名之內。咁我哋啲院校確實係有能力培訓到啲人才出嚟嘅。咁而仲有一點就重要，就係我哋要培訓人才出嚟咧，就唔係以前嗰啲工人啊。你諗下將來工業咧嘅藍領咧，並唔係以前嗰種噶啦，可能係好多同電腦 programming 啊、coding 啊，甚至機械人嗰啲有關噶啦。咁我諗大家要重新諗過。另外一樣更加要諗嘅就係我哋香港咩叫工業咧？係咪真係一定要做個產品出嚟咧？定係舉個例，譬如嗰間銀行？在香港做一個我們叫開發中心做 FinTech 的是不是工業呢？這些其實我想大概即社會可能需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怎樣去向即整個世界都是顛覆性的科技，我們必須要香港必須要參與一部分，不可以留返即睇返以前咁樣，咁一定向前看㗎啦。 咁你覺得會唔會即政府或者係即公眾對於而家再工業化嗰個工業兩個字嗰個理解係咪追唔上時代呢？ 我唔講每個商業上市例，而係大家、哦、我諗大家要討論思考，因為工業始終都有工業呢個字咧，俾一即係一個舊先感覺。咁但係而家其實全世界工業咧都係開始轉型當中，係好多人用數據、用科技去帶動。咁唔一定係新先進嘅產品，可能舊嘅產品都可以用高科技嘅。咁、我諗其實係成個社會都係討論當中，係需要嚟緊呢段時間，我哋需要做多啲嘢嘅。咁一陣間，新生力嗰個阿畢生都會講多啲呢方面成個再工業化嘅進程。咁我哋喺呢方面都係希望多啲幫忙喺土地啊，或者係資源上面啊、人才培訓上面，希望做多啲嘢啦。 好好，唔該曬你，黃克強，唔該曬。王克强是科学院的行政总裁啊，咁讲到高科技或者系即系再工业化咧，我谂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呢个名词系啊讲嚟讲去咧都系有阵时唔系咁清楚紧讲乜嘅，系嘛？ 系啊，我谂黄生佢带出一点就系可能我哋以往传统嘅谂法，工业化就一定系蓝领啊做工厂， 或者 系 有个机器嘅要做啲嘢出嚟， 系啦，要机器即系要地 嘅要。 咁我哋好多時傳統嘅講法就係話香港工業發展唔到，因為冇地。咁但係似乎頭先嘉賓所講，其實地反而唔係一個掣肘，唔係一個原因咧。點解香港嘅工業發展唔起？ 唔係因為如果你話要做一個好大嘅廠房，香港嘅地當然係唔夠啦，當然有問題啦。咁而家似乎就唔係講緊呢啲啦，當然一路都唔係講緊呢啲啦嚇。 係啊，咁所以就人才似乎就，但係人才有一個問題就唔係一時三刻即刻培訓到啦。啊，都要一好長嘅以年計十幾年計先可以培訓到一批又一批嘅人才。咁但係香港似乎過去咁多年，其實傳統都係以服務性行業為主啦，甚至乎有啲人話靠經濟啊炒炒賣賣起家嘅，啊，即係所謂買板啊，就冇試過自己製造啲嘢出嚟嘅。咁而家霎時間想喺呢一方面想做啲嘢，係咪？點樣突然間俾一批人才出嚟同其他國家競爭呢？呢個我哋香港有冇咁嘅能力呢？呢個都係大家要諗嘅嘢。 如果諗翻轉頭喺幾十年前，成日都話香港起飛，經濟起飛嘅時候，或者成為一個四小龍，亦都係一個工業生產嘅中心。嗰陣時你話人才咧就唔係培訓出嚟嘅，其實係因為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吸引到喺周圍，尤其係內地啦、上海好多嘅資金人才嚟到香港發展，先至即係造就到香港嗰個經濟起飛嘅。其實講到尾咧，就係你呢個地方能唔能夠吸引到資金人才嚇，同埋一啲機器嚇技術嚟到香港咧，呢個反而係最重要啦。如果你係吸引到嘅話，你唔係真係需要自己培訓曬所有人啫嘛，因為全世界嘅人都理論上係會嚟噶嘛。 係啊，即係你點樣你嗰個發展嘅配套點樣去吸引到？即係因為我認識有啲人佢係真係可以做，譬如我聽過佢做一個智能嘅安全帽咁樣嘅。咁但係一啲原因佢覺得做唔到啊，香港根本冇咁嘅物料供應到，內地俾唔到啲安全帽過嚟，咁佢去咗其他國家做啦。咁又或者我認識一啲， 聽講舊年係安全帽唔可以， 係啊， 即係入口香港噶嘛。 係啊，因為聽佢講，因為即係入口安全帽咧，內地有管制，因為大家都知道2019年嗰個社會事件之後咧，亦都安全帽運嚟香港都有掣肘，咁你變相佢就去喺香港做唔到啦。咁呢啲咪變相吸引唔到人才喺香港發展咯。 咁即係人才，即係另一方面嚟睇嘅就係你點樣保留住人才，令到香港即係由半個世紀之前到而家係能夠吸引到各方嘅能人異士留喺呢個地方咧。其實呢個都係你再工業化嘅一個好關鍵嘅要求嚟。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邝浩仪。加入政坛已经五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对我来讲是这么多年在这里学习的一个肯定。好感恩可以在这里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香港这个家。政坛新秀训练班的人和事是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从今开始，大家事事如意。 新年特备喜剧《吉星拱照金如意》，1993年作品。 你即刻嚟我屋企，我教嗰个掌门人专用 Q 版有求必应玉如意俾你。 钟伟明领衔主演，2月15日开始，一齐重温《吉星拱照金如意》。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讲紧香港再工业化嘅情况噶。电话里边咧有生产力促进局嘅总裁毕坚文噶，毕坚文你好啊。 两位主持新年好， 新年好啊。咁啊，嗱，我哋听到再工业化呢个字都五六年噶啦，系施政报告差唔多年年都讲噶啦。你觉得有啲乜嘢嘅例子啊？吓，香港见到嘅嘢系即系见到呢个再工业化系有啲成果见到噶。 咁再工业化咧，我如果睇翻过去几年咧。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第一年 是提出的，那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在2020年都開始見到成果。不過 我未提之前呢，我想提一提呢，再工業化呢不是說可以在短時期呢很快地突然之間即可以發生的，關鍵是一定有配套的轉型，可不可以結合到新科技的驅動，然後去完成這個產業去達至可持續的發展的，因為不可以說下下都即刻一針見血可以即刻做到的，因為我們過去香港這麼多年都有自己的根基，根本很多香港在內地設廠的香港公司的總部都是香港的，他們過去呢都做很多大量的研發都是香港。剛才黃克強都講過就說工業呢唔係一定係只係製造業嘅，因為我哋本身有個好好根基啦，喺嗰個產品嘅研發啊、設計啊、規劃啊、測試方面咧，我哋都有個根子喺度嘅。咁而家就講生產啦。咁生產係的確咧係係有咁嘅需求。 咁但係你作為生產力促進局嘅總裁，喺呢幾年嘅再工業化嘅進程裏面，你見到有啲咩突出嘅例子可以講俾大家聽下？ 我可以咁講啦，因為本身呢我哋唔會話規範呢咩行業先可以做呢一種嘅再工業化嘅。不過我哋見到坊間呢特別係嚟到同我哋係要需要我哋喺科技嗰、那個幫佢哋做個科技嘅嗰、那個研發方面呢，特別在食品和飲品的加工業、中藥和保健品。而最近呢我們都見到、有些是 高增值的那些、電子零件呢都是開始呢有人呢在香港呢是需要在那裡、做生產的。 你說的那個配套的轉型都很重要，即是具體來說在這幾年之間你見到一些什麼的跡象，即是、有一種配套的轉型是發生的， 是在香港是見到出來的。 是啊，如果你留意到香港政府啦、創新科技署，他們有個創新及科技基金啦，咁佢有幾個基金咧，都係鼓勵咧再工業化嘅，亦都係一個好慷慨嘅資助啦。譬如投資研發現金回購計劃啦，換證計劃啦，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啦，這個就係喺培養人才方面嘅。有一個就是去年啦八月公布的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啦，同埋科技券啦，呢啲配套啦，就係可以幫到喺有心喺香港設立生產線嘅廠商啦，一啲可以提供一啲起動嘅資金啦。不過除咗呢之外咧，最緊要係要睇咩產品係適合香港做啦。咁睇下嗰個市場係點樣啦，同埋真係有適合香港嘅科技啊。剛才Science Park 同事都講咗話，工業一定要用工業 4.0 嘅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呢樣，但係唔係話樣樣都可以由外國引入嘅，因為香港本身呢係地少啦，好貴啦，人工都好貴啦，所以我哋一定呢係做一啲本地化嘅研發呢係適合咗香港生產。 是啲乜嘢呢？譬如话适合香港生产嘅技术啊，嗰、那个配套系啲乜嘢？ 譬如我哋去年呢就研发咗一年呢，就係、是、适合一条香港係适合地少係适合香港嘅智能生产线嘅。咁呢个智能生产线呢，就以前呢我哋呢个客户呢佢本身呢就喺内地呢用咗20,000呎嘅厂房呢去做生產，嗰陣時咧，佢自己本身咧都有40多個工人嘅。咁佢有一部分嘅工藝咧翻翻嚟香港， 而家咧去用緊一個咧大約7000尺嘅廠房咧，可以裝一條咧係只有五個技術人員係去做嘢就夠噶啦。咁當然咧入面有大量嘅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機械人啊，咁啊幫佢協作嘅。 咁仲有啲係做，所以係做啲咩嘅產品㗎？本身嗰、那個 係做電子產品嘅。 電子產品嘅。 係啊，仲有咧呢條線咧，我哋遲啲會公布㗎啦。就係咧，佢好靈活嘅。以前咧，如果你記得咧，廠咧換條 line 咧都要幾個鐘頭㗎。因為而家呢啲係即係而家再工業化就係推動係工業 4.0 啦技術啦，所以換 line 啊。即系换产品咧，都系30分钟以内咧就可以换到噶啦。 嗯，咁点解？譬如呢一个厂商，喺内地有比较大嘅厂房要走翻嚟香港搞，要谂办法缩细条 line， 咁然之后去喺香港做咧，嗰、那个优势喺边度？ 香港咧，佢唔系真系搬翻嚟香港，系分完一部分嘅生产喺香港做。 明白。 因为佢自己咧有自己嗰、那个考量啦。譬如佢同我讲咧，就话香港进出口。嗰、那個物流係好方便嘅，咁亦都係大灣區嘅支持啦，又供應鏈好好啦，同埋佢有啲核心嘅技術咧，佢希望喺香港做，所以咧就形成咧就係即係有一部分廠商就係咁嘅諗法咧，就喺香港就設立。當然咧，唔係每個工業都係適合喺香港做嘅，不是。 因为其实都有啲嘅研究咧，或者啲评论就觉得咧，香港呢个所谓再工业化个定位咧唔清晰，即系佢讲紧就系其实我哋好多时混淆就系话创新个科技同埋用一啲科技协助一啲传统工业佢嘅发展，譬如头先你讲个电子，可能佢做开传统电子嘅，要20000个尺嘅厂房，而家因为呢个新嘅科技可以帮佢传统工业可以。优化佢嗰个工地，其实嗰个定位系咪有个唔清晰嘅地方？其实 本身咧，如果你话喺行业方面咧，我觉得而家咧，我哋冇根本冇咩拣咩行业啊。如果我有咁嘅技术可以帮到个厂商咧，我一定会去做啦，帮佢去做啦。咁我哋有呢一方面嘅制造业嘅专才咧，系适合唔同嘅工业啦，嗰个技术噶。咁如果你话必定要揀边个行业去做呢，我諗唔係咁适合，因为老实一句，我哋过去香港有十几年都冇再喺度做制造业㗎啦，好忽略咗呢样嘢，因为我哋主要都係喺专注喺个服务业方面啦。所以要我諗係要经过一段时间啦，就睇下咩行业可以特别係做得好㗎。不过我自己本人觉得係即係喺食品啊中药呢方面咧，喺香港系非常有优势，同埋咧香港制造呢个品牌咧，无论喺国内同埋国外咧，都系受到欢迎嘅，所以系一定系一个商机嚟嘅。 嗯，咁有冇留意到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讲移民啦，好多人才唔知系咪流失紧啦？咁你觉得有啲咩办法去吸引翻多啲即系技术专才留喺香港？ 我哋本身咧都同好多香港嘅大学啦。同埋VTC 啦，都做好多唔同嘅培訓嘅工作。我哋有自己嘅場景咧，有自己嘅project 咧，可以啲學生可以嚟咧，我哋嗰度真係現場實習係可以幫到佢哋。咁我見到而家大學過去幾年咧，都投資係幫好多即係喺再工業化方面嘅培養唔少人才。咁我哋自己本身咧都同德國咧 Fraunhofer 咧就係一間科研機構啦。佢哋都有啲喺嗰方面嘅合作。短期內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引入一啲外來嘅人才咧，都可以幫我哋咧加速嘅。 好， 加速工業化嘅。 好，唔該曬你，畢堅文。 我咁講， 唔該曬， 多謝你。 生產力促進局嘅總裁。 係啊，即係聽翻咁講，其實我頭先想講就係香港嗰個人才咧，即係唔係冇嘅，即係譬如我甚至如果大家唔知道有冇玩过啲 HiFi 发烧友咧，我识一啲朋友咧，佢系真系可以所谓人工搭棚，自己系好做到一个好靓嘅质素好高嘅扩音机啊喇叭，可以媲美世界级嘅。咁但系点样可以令佢发围，可以做到即系家之巷闻咧，冲出香港咧？咁就系嗰个土壤，香港有冇咁嘅土壤咧？ 好，唔该晒。